早晨啊，朝头早6:09啊吓，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一般啦，咁啊真系一般嘅啫，4至5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已经系嚟到2021年嘅11月4日星期四嘅时候啦吓，咁啊大家咧都要继续精精神神，努力咧就系做好每一天嘅工作。 晨光每日一格， 受伤有阵时咧，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因为经过受伤呢个过程，我哋都会步向第二个里程碑，系乜嘢呢？系治愈。我哋会医好我哋自己嘅伤患，然后就会继续咧就系进步。举个例啊。好似用肌肉去到做比喻先，肌肉我哋不断锻炼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哇！我哋嗰啲肌肉咧，哇，周身骨痛啊，啲肌肉疼痛啊，系因为喺你锻炼嘅过程入边咧，咁会受到伤害，因为唔够力啊嘛，唔够力咁啊，你梗系运动嘅时候死定啦。于是乎咧，咁佢就会令到你有一种痛嘅感觉。跟住佢不断修复嘅时候咧，啊，原来会经历呢个修复嘅过程，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人的心灵又是怎样呢？在情感方面受伤，令到你心灵受创，伤的次数越多又是不是无所谓？啊，那又不是、哦、心灵的伤害呢就未必可以一定好像肌肉那样。当然了，如果你每一次受伤的时候，身边都总有人能够在你身边陪伴住的话呢、啊、那又可以变回好像肌肉一样，每一次更加强大。所以咧，孤独先至系令到我哋受伤最大嘅一个根源。喺我哋身边，无论系屋企人啦、朋友，定还是你所爱嘅人陪伴住你，就能够令到你心灵咧可以得以就系补充。好多人都会认为啊，心灵咧先至系一个人成功道路上面最大力量嘅根源。你要点样可以好好地处理到自己心嘅力量呢？咁你就唔好令到自己太过咧，就系、是、负能量啦。有阵时唔开心过后，当你发现身边原来仍然有咁多人陪伴你，咁你咪可以有更加大嘅力量，下一次去到挑战更加高嘅山峰咯。 消失仿似烟，这 一切失去竟已渐变。我的一颗心被你深深伤透，当天跟你相爱后，其实你再不珍惜不会内疚。 早上的时间，我嚟无计而家顺彭玲一只旧嘅作品，我哋爱到太伤痛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继续听紧晨光第一线。早晨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人越大越觉得生活应该有仪式感，所谓的仪式感就是能够让平凡的生活都变得有趣，令到我们重新定义人生，不单单是为了生存，而是生活。村上春树曾经讲过，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它让我们对在意的事情心怀敬畏，让我们对生活更加铭记和珍惜。对于我来讲，生活的仪式感就是来自各种小细节和习惯，譬如说书台上的小盆栽、一束花、一支蜡烛、一个香薰，甚至是一支靓的笔，都是生活里面应该有的仪式感。有些人说好做作、所谓的仪式不就是做给人看咯，是没有必要甚至多余的。但是我的看法就啱啱相反，仪式并不是做给人看，仪式感最重要就是令到自己觉得满足，甚至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仪式感就是代表着在有限的能力和条件底下，追求美好的事物和生活，而不是拼命生存过将就的日子。希望你们都可以在原本平淡的日子里面找到多一丝的趣味，让我们能够在有仪式感的生活之中获得幸福啊。 It's amazing how you can speak right to my heart.Without saying a word, you can light up the dark. words I made, I can never explain what I hear when you don't say a thing. The smile on your face lets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 There's a truth in your eyes saying you'll never leave me. The touch of your hand says you'll catch me wherever I fall. You say it best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All day long I can hear people talk. 我是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星期四神光心灵鸡汤。 我哋以前成日都会喺读小学嘅时候写一个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我睇到我位朋友，佢就係咁㗎喎。佢喺我的志愿上面呢都係寫咗科学家、机师、企业家。咁但係呢位嘅朋友，佢30岁嘅时候就入咗入去邮局嗰度做邮差啦。佢係一位日本人嚟㗎。佢好投入只係工作，去到55岁嘅时间，佢创出咗一个25年啊。日日都翻工嘅超级纪录，可以话非常之令人可敬。咁啊，并且咧就喺1963年嘅时间啦，哇，获得咧就系该国嘅天皇召见。好啦，呢位人佢嘅名叫做清水，佢原本系一个橡胶厂嘅工人嚟嘅，咁啊因为觉得橡胶都唔想做，于是乎啊转职去到做邮差啦。 其实佢个人都唔系话真系好有大志，系真嘅。佢只系知道安守本分，每一日好好地送信，亦都冇特别嘅一种期盼。做完一年之后，佢又觉得，唉，做完一年都好闷，想换下工，但未揾，咁啊，继续做落去啦。佢自己成日都话到啦，以前成日会谂啊，送信唔单止工作缺乏一种嘅快乐啊，实在系完全冇前途可言。佢成日都望一望自己脚嘅呢个单车，望下自己嘅送信嘅袋，望下望下嘅时候，佢开始成为咗一种嘅习惯。佢好耐心咁样穿越大小街巷，由于佢邮差嘅生涯咧都系喺度送信，所以咧更加咧就会不断喺度认识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倾下倾下偈嘅时间，佢揾到一种嘅快乐。呢种嘅快乐就系当佢将呢啲信去到亲手交俾收件人嘅时候，佢发觉大家都会懂得讲多谢，大家都会充满住一种笑容喺度。佢心谂，原来呢一份工原来唔系完全冇意义噶，就算有阵时送嘅明信片上面写咗几行字，都可以为大家带来一啲嘅安慰同埋喜悦。佢谂下谂下，佢就话到啦：我唔可以辞职，我要继续做落去。就是因为咁，佢就从此冇再觉得喺工作上系一种乏味厌倦，佢体会出工作嘅意义，更加领悟到职业嘅尊严。一做就做咗25年啦。今日喺你翻工之前，可能你而家都翻紧工，你会唔会觉得我翻工只系为咗份粮，定还是除咗份粮之外，你仍然可以揾得到工作带俾你嘅一啲意义？一啲快乐呢？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这场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 一班百姓为了帮助解放军，自发将大清河边的冰层凿开，令运送物资的船只顺利前往解放军阵地。得民心者得天下，百姓的力量令人惊叹。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结局篇， 今个星期六日上午11:00，港台电视31。 18/22，二台好日子。 我是夏妙贤，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起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咁等住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今日咧就系2021年11月4日，系平凡嘅一日，即系普通嘅一日啦，更加代表大家都系要翻工嘅。咁所以咧，问一下 Barbie 起咗身未先？早晨啊！ 早晨啊，白元浩。 系啊，今日记住翻工咯。 我唔会唔记得咯。 就系知道你会记得啦，借住我哋呢啲嘅对话提下啲人咧，唔好懒散啊，要翻工啊，十一月系冇假期噶。 是啊，不过呢我觉得咁样嘅，每一日呢都可以系好平凡，但都可以系好满足嘅，因为呢每一日都可能会有啲喜事发生啦。即系我觉得呢啲钟数起身呢，除咗我都要返工返学之外呢，亦都系嗰啲呢可能准备呢要结婚啊嗰啲朋友呢、都系神咁早起身化妆㗎嘛。 是喂，你讲到咁唔通你都有喜事啊？ 唉，我都希望快啲升职加薪。 哦，咁我都希望你快啲升职加薪。 暂时就未有。咁我想话咧，嗱，既然平凡嘅一日啦，咁啊，通常呢啲钟数咧，都系谂下朝头早早餐食乜嘢啊，或者阵间可能出咗门口之后会唔会去买一啲外卖早餐咁样啦。咁咧嗱，我最近咧，我嗰日咪同你讲话咧，我中意翻同埋开始尝试饮呢个牛奶嘅。 吓，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嗱，跟住我就开始咧睇下啊，啲人有冇讲下话饮奶有啲咩好处啊，或者要注意嘅地方咧咁。咁咧就俾我揾到一个报告咧，就觉得啊，点解呢个报告咁搞笑咧？佢简直系咧完全打破晒我一贯对于牛奶嘅认知。嗱，坊间你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奶啦。 系啊， 我记得咧，我细个咧好中意饮朱古力味嘅奶。 哎呀，我细个都系，我唔饮嗰啲白色嗰啲奶噶，净系饮嗰啲朱古力奶嘅咋。 系啦，因为咧觉得哇好甜啦，好好味啦，同埋其实冇乜奶味。 系啊系啊，因为奶我都唔得噶，其实。 系啊，咁但系朱古力奶咧，我又觉得诶、好似 O K 喎，同埋嗰只味又即系真系唔系好似奶，就似一个另外一个甜嘅饮品啦咁。咁、 所以咧，我就覺得，咦，即係呢啲唔知會唔會有好大影響或者好大分別咧？咁嗱，我相信咧，大家都應該會好清晰啦。飲奶通常咧都係補充鈣質㗎啦，係咪先？因為人體其實係咁噶嘛。如果你即係細細個嘅時候咧，阿媽就話嘅。你要長骨節，咁如果你想第時高啲，或者係啲骨骼可以強壯啲咧，咁你就要飲奶要補鈣啦，咁樣。咁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喺即係嗰啲神經傳送啊，或者係啲血液凝固嗰啲咧，都起到一啲作用噶嘛。即係其實對於啲血又好啦，對於啲骨骼又好啦。咁所以通常咧，啲小朋友咧，即係屋企人都會叫佢哋飲多啲牛奶嘅，因為發育時期咧，通常都係會好多都係話叫補充鈣質啊。如果你想長高就飲奶咁樣啦。咁但係咧，嗱，亦都要諗下咧，因為有好多小朋友咧係好抗拒飲牛奶噶嘛。咁所以咧。啲家長就會開始諗啦，啊，可唔可以揾一啲其他嘅，即係都可以補到鈣嘅製品去食啊，或者去飲咧咁。咁所以咧，我有啲阿爸我知道咧，會叫啲小朋友食下啲芝士啊、啲乳製品嗰啲啦。咁但係咧，我想話咧，我呢一排咧，即係因為我開始翻要飲牛奶嘅關係咧，咁我就話我上網睇啦。咁我頭先咪講話朱古力奶嘅，我竟然見到有個營養嘅研究報告話咧。原來咧有啲食物嘅配搭咧係不利於呢一個補鈣喎，即係嗱，頭先咪講飲奶可以補鈣啦，但係如果你同某一啲嘢一齊食嘅話咧，其實佢係會令到你個鈣吸收有影響嘅， 即係中和咗你嗰個鈣咁樣。 係啦，即係飲完等於冇飲咁樣咧， 即係嘥氣。飲完之後 係啦，咁但係咧，我覺得極之詬異嘅就係咧，我哋成日都會見到呢一啲咁樣嘅奶出現嘅，例如頭先我講嘅朱古力啦，原來咧。朱古力是不可以跟奶一起喝的。 吓、啊、不是嘛。 是啊，跟着我就觉得吓、啊、那我小时候喝那些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原来真的一排排那些朱古力啊，不过我讲朱古力和牛奶呢，原来呢是会影响它那个吸收那个钙的。 咁 即是它说原来因为呢朱古力和牛奶，即是当你一吃朱古力然后再喝奶这样啦。它就會形成了這個草酸鈣，那就令到牛奶的鈣質很難被身體吸收了。 哦， 即是喝完等於沒有 喝。那如果我買那個已經是將即是廠方已經將這個朱古力和奶已經混在一起的，會不會 有免疫力的，即是又可以真的被我吸收到的。 所以咧，我有理由相信，可能其實係真係朱古力奶嘅鈣質係比起一般即係純正牛奶係低嘅。只不過你話係咪完全冇咧，又未必係完全冇咯。即係但係嗱，呢個報告就係話其實佢會影響鈣質嘅吸收嘅。嗱、 啊， 第一樣就係朱古力啦。第二樣嘢咧，我亦都成日見到呢一樣嘢嘅，就係士多啤梨奶啦。咁佢话士多啤梨又系唔可以同呢、這个牛奶一齐同一时间食噶， 吓、啊，因为原来 系啊，你系咪觉得好搞笑咧？跟住佢话如果士多啤梨咧，你就应该要分开食，即系佢可以作为一个水果啦。咁如果譬如你早餐系饮奶嘅话咧，就请你咧隔远少少，即系隔耐少少咧，先至好食士多啤梨啦。即系如果唔系咧，其实佢又系会影响钙嘅吸收的。 吓、啊，佢有啲颠覆咗我哋一直以嚟嘅认知、哦。 是啊，我都觉得好搞笑咯。因为呢佢其实有埋个建议嘅。佢话俾人听，如果你想单纯补充钙质呢，你就要单纯咁样飲牛奶或者食一啲乳制品或者高钙嘅食物。而头先所讲嘅朱古力同埋士多啤梨呢，朱古力系一排排朱古力啦，士多啤梨系一粒粒嘅士多啤梨水果呢、 啊、 就请大家单食，即系分开佢嚟食为主啦、 啊。最好就系咩隔多个零钟之后先至再进食嗰啲 啦。 系 啦系啦，即系所谓叫做落下格先啦。跟住我学你话斋，我觉得完全颠覆咗我自己嘅认知啦。嗱，呢两样嘢都唔够、啊，第三样嘢咧，我又系成日见到同啲奶一齐出一啲即系饮品嘅、 啊， 就系燕麦啦。 燕麦系、啊， 因 为 好多人都系燕麦加牛奶做早餐食噶嘛。 系啊。 咁但系咧，佢话原来当钙加埋呢一个植酸咧，就会又系结合咗之后咧，减少咗呢一个钙质嘅吸收啦。嗱、 嗯， 其实咧佢都好取巧嘅，因为有个报告都系话佢唔系话完全会冇晒钙质或者营养，只不过佢会减少咗嗰个钙质嘅吸收啫、嗯。即系可能又系如果你分开食就可以吸多啲，但系如果你捞埋一齐食嘅话咧，就又系会影响咗你个钙质嘅吸收啦。 哦，咁啊呢啲报告嘅嘢，大家。 參考一下啦 嚇。係啊，嗱不過佢都有少少建議嘅，即係譬如頭先講燕麥咁樣啦。咁因為佢話如果你係同奶撞埋一齊，就會減低佢個鈣質吸收啦。咁、但係咧，其實你可以試下撞豆漿、哦，因為咧如果你撞豆漿嘅話咧，就反而係完全冇影響佢嘅營養價值嘅。 誒，咁啱我，我中意飲豆漿喎、 哦。係啊，所以你可以試下燕麥。就加豆漿一起煮，又或者有啲即沖燕麥咁樣開落個熱豆漿嗰度飲，亦都可以咯。咁但係如果真係想補充鈣質而唔好影響佢，即係譬如有啲人係真係好需要補鈣噶嘛，但係你如果溝埋呢啲食物一齊咧，咁就可能會有少少即係嘥咗佢啦。咁如果你真係想單純補充鈣質咧，就建議將頭先講嘅嗰啲食物咧都要分開進食咯，即係奶還奶飲，跟住隔一陣先好食水果啊，或者係食燕麥啊，食朱古力啊咁樣咯。 哦，咁大家留意一下自己早餐嘅配搭啦吓，唔系话吸收唔到，可能吸收咗少咗咯，咁样咯， 打咗个折扣咁咯， 打咗折扣就唔好啦。好啦，唔该晒，咁我哋一阵间见啦 ，Bobby， 拜拜。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百科， 听完啲咁惊吓。影响咗我自己选择早餐嘅选择之后咧，好啦，讲下其他。晨光百科同大家讲下记忆啦。记忆咧系一种我哋脑海入边好特别嘅嘢，日常生活入边我哋亦都咧会透过唔同嘅观感器官咧接收各样嘅信息。有啲信息会停留喺个脑海入边，有啲咧就会记得好紧要，有啲咧就可能会变成咧就系零零碎碎嘅片段。原来记忆咧个运作分咗三个唔同嘅部分嘅，分别咧就真系好似机器咁样，编码、储存同埋检索。编码嘅意思咧，亦即系话佢会将呢啲记忆编制成为咧就一个过程，等我哋可以容易记住，即系好似咧我哋图书馆咁样，图书馆咧要做嗰啲分类咁样嘅。分类最主要咧，我哋人类啊最主要就系分咗语音嘅分类同埋视觉上嘅分类。跟住咧就会储存啦，储存亦都有分感觉上嘅储存、短期储存、长期储存。如果中意读书或者系家长需要小朋友读书读得好叻嘅话咧，我哋需要嘅唔系短期储存，系一个长期储存。另外咧就系有检索啦，检索嘅功能咧就即系话喺我哋脑海一谂嘅时候，就谂到出嚟啦。你净系记晒入个脑入边，咁如果你都攞唔翻出嚟嘅，咁即系记嚟都冇用啊，系咪？记忆咧系非常之特别嘅，咁佢亦都咧就系按照住时间啦，有阵时会按照住环境啦，而记忆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即系有啲叫做回忆法，有啲叫做再认知法，有啲咧叫做节省法，系可以咧方便我哋将呢个记忆咧就去做一个嘅测量噶。啊，当你认识咗记忆之后，咁你就可以更加方便快捷。读好自己，又或者是理解到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记忆体，咁啊记稿又好，记工作上的运作又好，背书都好，咁咪更加快手咯。仲有好多咧关于记忆嘅事嘅，下次有机会又同你一起分析一下啦。有啲甚至乎咧，就可以话俾大家听啊，到底你系属于边一类嘅记忆嘅朋友？知道嘅话咧，咁你咪可以更加快手啊，处理自己记忆嘅问题咯。 循环百转那圈套，生死间千回陌路，重逢那一个拥抱，可有或无？浮华里欢笑，苦恼电光闪烁。 嚟到朝早啊，六点五十分啊，咁啊，我哋当然咧，每一日啊，都会喺朝早嘅时间有我哋嘅职场 KOL。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啲乜嘢咧？又话可以同大家讲下时装、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嗱，海啊，有时咧真系正值一啲咧正式嘅场合咧，真系要请教一下你点样可以着得好啲、得体啲、啊。 嗯，所谓正式嘅场合，你心目中会有啲乜嘢咧？ 啊，我谂最近咧呢一排咧，好多人咧都要为咗呢个面试而去准备一套啱嘅衫啦。 系啊，咁希望市面上都真系复苏翻啦。咁尤其是喺嗰个职场上面咧，希望都可以活跃翻啲。咁然后大家面试成功，可以揾到咧合心水嘅工作咧，咁就好啦。 系啊，嗱，咁所以咧面试咧，我相信咧，无论系内至到外咧，其实都好紧要嘅。咁喺衣着打扮方面咧，其实有冇啲乜嘢咧 do's and don't 可以教下我哋嘅咧？ 其实我觉得喺任何嘅场合咧，其实总有一样嘢咧，你叫做一个 first impression， 系、你第一。个俾人嘅印象，人就系咁衰噶啦，你永远都系望嗰样嘢，第一个印象系点样，你会印咗喺个脑入边。当然你慢慢同嗰个人熟落咗之后咧，有阵时候我都会同啲朋友倾翻，喂，我第一眼见你嗰阵时咧，以为你好 cool 噶，原来诶、原来你咁倾到噶咁样，咁可想而知，其实。第一印象有就有，冇就冇。尤其是你见工面试，我成日都系话呢一个 matching 嚟嘅。你可能得一次嘅面试机会，你得你可能去到下一 round， 甚至乎就已经攞到嗰个嘅工作嘅机会啦。如果唔啱嘅话咧 ，sorry 啦，冇啦。你其实可能内在你好有工作能力，但系你就系俾人哋第一个印象，可能你衣着上面你俾人嘅第一个印象唔好嘅时候。讲乜嘢都系嘥气啦，跟住真系， 系、啊，所以今朝早都教下我哋啦，到底点样着好咧？系咪真系话要好密实啊，或者系咧，哇，长裙啊、长裤就好过短裙啊咁样嘅咧？有冇呢啲准则嘅咧？ 我觉得咧，大家嘅心目中咧，总有一啲标准嘅，虽然冇白纸黑字写明，但系我哋有一样叫 common sense 噶嘛。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实面试咧有啲 do's and don'ts 嘅。你头先讲嘅都系其中之一样啦，就系话报多报少咧，绝对系有影响嘅。嗱、我当你真系 interview 嗰份工咧，系当系一份文职又好，譬如你话、我系去做一间可能 cafe 嘅，我系见一个咖啡师嘅工作，唔好太过暴露啦。即系我先讲女仔先啦，系咪？唔好太過暴露，你唔好話，我著條迷你裙、吊帶背心，因為咧呢一種嘅衣服咧，即係好休閒啦，會俾人哋有種好 hea 啊、好休閒嘅感覺，同埋個印象就係唔夠專業啦。我都覺得的而且確係嘅，女士們咧，我哋去一啲嘅場合咧，我覺得適當嘅化妝咧都係需要嘅。你總會覺得好似化咗妝少少，譬如我今日自己都有工作要外出嘅，我都會化少少妝，可能遮遮個眼圈啊，令到個人精神少少啦。而家嘅化妝咧，嗰個潮流都係興一啲淡妝嘅啫， 係啊， 好自然嘅妝咧就已經足夠噶啦，唔需要話哇濃妝豔抹啦，畫條好粗嘅 eyeline 啊，好紅嘅嘴唇啊呢啲。都是避免了它了，我自己觉得。又是那样东西，给人家舒服的感觉呢，其实淡妆就 OK 的了。好啦，咁另外啦，即系我觉得见工避免咧，就系着一啲咧，太过啲公主风啊， 泡泡酒， 好、泡泡公主嘅裙仔啊，呢一啲咧，我觉得都避免咗佢啦。 都几论尽噶，咁样睇落有时嗬。 系啊，就算你即使你话唔系长裙，可能一条短裙都好啦，公主风嘅衫咧，俾人嘅感觉系嘅，好浪漫嘅。你容许我讲啦，我觉得有少少勾勾地嘅，系啦，太过公主风，我觉得有啲勾嘅。好啦，然后再讲嘅，就系、一啲咧近似公主风啦，咁就再夸张啲，譬如着到太浮夸啊，啲颜色对比太过强烈啊，我觉得咧喺你见工或者喺职场上面咧都系避免咗佢。亦都会有啲例外嘅，例如你话我系见一啲同时装行业有关嘅工作， 或者设计得唔得咧？ 系啦，你可以嘅，我觉得你有时可以呢啲行业咧，你可以着得所谓叫做爆少少。但系都要俾人哋一种咧，你系识得衬。稳重嘅感觉，尤其是喺你见工嘅时候，我成日都好衰咁样讲咧。当你入咗间公司咧，你摸到人哋嗰个底噶嘛，你摸到佢条底线咧，你翻咗工之后咧，你知道其实佢哋大概嗰个 norm 咧， 是去到邊嘅，咁你咪慢慢先試下，即係試下你著多啲唔同嘅衫咯。但係當你建工嗰陣咧，我覺得畢竟咧都係相對穩陣咧，係有著數啲嘅。 嗯，咁有冇話有啲咩顏色會比較好啲？即係咪真係話個個都話啊，為咗莊重咧就是、深藍啊、灰啊或者係黑色咧，咁樣會比較沉實啲咧？ 嗱，呢啲絕對都即係不死嘅顏色啦。但係我覺得，譬如話一啲米色啦、杏色啦，呢一啲衫咧，你話我唔需要著全白帽啊，白恤衫都有著條即係 pencil skirt 咁，亦都好歐嘅。我覺得呢一種就會太過穩重啦，俾人哋就會有啲好死死實實嘅感覺嘅， 好老氣啊， 好老氣啊。跟住你話喺啲米色啊、杏色啊呢一啲啦，俾人都係一種舒服嘅感覺嚟嘅。同埋我哋講咧，即係深藍啊、灰呢啲咧，其實佢都會有。整個色譜都唔係得一種深藍噶嘛，亦都唔會得一種深灰噶嘛。咁其實你都可以揀一啲咧適合自己望上去，你覺得誒都舒服，你著得靚嘅顏色。不妨真係咧，你喺屋企 rehearse 一下咯，唔好臨急臨忙，我個朝去見工，你先至抄套衫出嚟咯。係啊，然後再講啦，女士咧真係有啲嘢咧就真係唔好啦，譬如涼鞋啦。 嗯。 雖然潮流興嘅，尤其是喺夏天嘅時候咧，真係好多好靚嘅露趾嘅涼鞋嘅。但我都是那句啦，收起佢先。如果你去面试嗰阵，俾人哋又是一种咧太过唔系好庄重嘅感觉，系啦。咁你可以着翻一啲啦，你话我唔想着高踭鞋啊，咁其实而家咧少少踭啊，半寸踭嘅鞋啦，或者一啲绅士鞋啊，或者啲 loafer 啊，呢啲鞋咧，我觉得都系相对咧俾人嘅感觉系印象系会好啲嘅。除咗鞋之外咯，咁你话咦？披肩啊，呢啲又得唔得咧？咁，我自己又系觉得咧，去建工嘅时候咧，披肩都系避免啦。 好麻烦咁啊，成日好似跌嚟跌去咁样，披嚟披去嘅感觉。 啱啦，你倾倾下，突然间条披肩，咦，又跌咗、啊。咁你又要再揈翻佢上去咁样，好论尽嘅嗰种感觉就系、是如果你纯粹系一种保暖嘅作用，你话、我真系觉得嗰个地方冷气好劲嘅，咁你咪不如直接你着一件外套，一件 cardigan。或者一件西装褛咯，然后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咧？就讲多一两样啦，就系、是、戴帽又系唔好啦。 系， 觉得我戴顶 cap 帽冇乜所谓啊， 好似好型格啊咁。 冇错啦，系型嘅，但系呢一种型咧，又系留翻你喺面试之外啦。你唔好面试嗰阵时候，你就可以戴顶 cap 帽咁样，又系啦，太过 casual 啦。同埋咧，我觉得见工又好，做好多嘢都好啦。其实人与人之间咧 ，eye contact 系好紧要噶。 嗯。 戴帽咧，你会阻挡咗个视线咧，变咗你同你 interview 嗰个人咧，其实少咗啲眼神嘅接触咧，别人对你嘅了解咧，亦都会少咗，咁系你自己蚀底。 系啊，啱啊，呢个 好似好闪缩咁样啦。然后就系啦，再讲多最后一样啦。头先我哋讲嘅小布唔好啦，吊带短裙唔好 ，oversize 嘅衫咧，我觉得喺面试嗰阵时咧，都系唔好着住啦。 嗯， 虽然个潮流系兴嘅，譬如你话西装褛，而家都好兴咧。我哋之前成日讲啲好。勁薄啊，好闊薄啊，好 boyfriend cut 嘅西裝褸啊，呢啲我覺得太過 oversize 咧，都係見工嘅時候都係避免咗佢，著翻一啲咧少少。如果你話而家個 cut 唔係話啲好修身嗰種咧，即係唔係我以前咧翻工嗰啲年代咧，要著啲好修身嘅西裝褸，少少 loose fit 咧就夠噶啦。系啦，恰到好处咧就 OK 咯。 系，俾人一个即系既舒服又柔和，但系又觉得吓、一望落去觉得呢个人嘅装扮咧，应该系醒目嘅，应该系实干嘅，咁样就最好啦。 系啊，恰到嘅好处咯，成日都系咁讲啦，即系入咗去先算啦。好似我以前成日都讲，好似读大学咁样。哎，入咗去先啦，入到去，然后嗰四年嘅大学生活，你就慢慢玩啦，慢慢再摸下佢嘅底细咧，睇住即系先至嚟做啦，咁样。咁即系我哋喺职场上面咧，始终真系我觉得俾人庄重啦、稳重嘅感觉系紧要嘅。 嗯，啱啊。咁今朝听咗海咁多 tips 之后咧，希望如果啦，你嚟紧真系有啲面试嘅机会咧，都可以依循下呢一啲嘅特点去打扮下自己。咁啊，祝你有一个成功嘅面试，可以揾到一份好工咧。 系啊，大家都要加油啊！ 好啦，唔该晒啊，海。 好，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特別提醒咧，係將軍澳個龍尾比較長啲 嘅。 咁今朝早平時咪去到電話機樓嘅，今朝早就長啲，塞到去環保大道迴旋處咯。 咩原因咧？今日朝早突然之間， 星期四有時好得意嘅，有時咧又會車多啲，又會車少啲。但係逢星期五咧，基本上係會會個龍咧發好早咧，就會車龍比較長嘅。但係今日星期四，咁啊，所以都我哋睇下咩原因先啦。總之而家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龍尾就去到環保大道迴旋處。 係啊，成日都話將軍澳咧，真係好需要一條嘅新嘅隧道啊！ 咁 啊， 起緊啦，而家 起緊啦，咁冇錯啦。咁上個禮拜咧，我自己行山嘅時候咧，咁啊喺藍田啊、觀塘、將軍澳一帶嘅，咁我都有見到佢嗰條隧道起緊個工， 係啊， 係 咪好開心啊？ 離遠望佢一眼望到嘅時候，就即刻諗翻起爹哋啦！哇，成日都話塞車，希望呢條隧道快啲起好啦。 咁而家起好咗，你咪諗唔到我咯，唔會諗住我咯。 放心啦，識咗你幾廿年。 好，咁啊，講埋其他隧道路尾先，公主道過。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而路面方面就几好噶，咁即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啫。咁琴日咧有个爆水管开翻，话喺小西湾嘅小西湾嘅富怡道啦，去翻小西湾村方向。咁头琴日咧就封咗慢线啦，之前全线添嘅，咁而家慢线就已经解封啦，封路重开。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富怡道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啊都算系净系将军澳嗰个位啦。 系啦，将军澳位比较长。今朝早嘅車龍 係啦，同埋都特別提醒大家啦，即係揸車嘅時候咧，都要分外留意啊嚇。咁啊，早上嘅時候咧，都知道有啲地方濕濕地啊，咁可能容易同前車咧就緊貼住，咁啊都係要千祈唔好分心啦，因為前車得緊貼得太多嘅話咧，就排隊咁排嘛。你一個唔為意咧，嗨親下又係會停喺度嘅啫。 你講得真係好，啱啱我今朝早搭小巴上嚟咧，好彩咧。個小巴咧有聽你嘅指示啊，即係同前車保持適當嘅距離，因為前面嗰架垃圾車突然間耷停咗，哇！佢真係即刻停，好彩佢個距離遠，如果唔係我相信耷唔切撞埋佢。 所以咧嗱，其實我自己都係駕駛人士。當我架車喺一啲譬如大型嘅車輛後面嘅時候咧，例如係大型垃圾車啊、貨櫃車啊，或者一啲地盤工程嘅車嘅時候咧，首先第一，我會盡量咧揾下有冇第二條線可以 cut 嘅，因為我係完全睇唔到咧我。即係在之前嘅路面有冇啲特別嘅事情發生？咁我純粹就只係望住同佢嘅距離咁樣。咁而且咧有陣時你見嗰啲地盤出入或者運輸鋼筋嘅車咧，佢後面咪會綁住嗰條紅色有塊布咁樣嘅，即係示意咧佢嗰個距離啊嘛。咁呢個做法係啱嘅，都合乎呢個法律啦。咁但係咧我自己都唔係咁願意咧跟住佢哋後邊，因為第一咧 係啦， 因為大嘅運輸工具咧，佢通常個車都行過有陣時行嗰啲路面咧，如果只要有一細粒嗰啲石頭咧，佢就好容易彈到周圍都係。咁啊，而且咧，佢突然間急停嘅時候，或者佢突然間再開車咧，我唔可以話目測就已經知道佢嗰個嘅叫做運輸嘅物料咧，係咪完全肯定係唔會跌落嚟喎？因為我咪同你講，我有陣時會睇翻嗰啲每個月嗰啲精華路面嗰啲片段嘅、其實都見唔少咧，係呢一類型嘅車咧，佢上邊有一啲嘅叫做運輸物料咧，係會由。佢哋嘅車度跌咗落馬路嘅，咁如果你即係跟得太貼啊，或者佢附近嘅話，你就好容易遭殃啦。 係咯，尤其是高速公路咯，啲大車經過，哇！如果彈咗石仔彈落你車頭，成塊玻璃都爛咗。係 啊，咁所以呢啲咧，大家司機咧都要即係避一避啊嚇。咁啊， 你講得非常之好啊。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有啲車咧，有啲路。有啲係得單程噶嘛，咁啊冇兩條線啊，得一條線，單程加一條線冇得走啊。最好嘅方法就係、是、好啦，唔好咁貼。係 啊， 所以今朝早咧，我覺得個司機好醒目啊，小巴司機。 好啊。 是啊，值得称赞。 做得好嘅要赞啊！ 希望好似我今朝嘅好好嘅开头啦，完全冇交通意外报 咁 啊， 正 啦！ 好，唔该晒 Didi。咁睇下天气方面又系咪非常正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爸，早晨咁多位陈哥啊，听众，今日天气非常正啊，连雀仔都喺度唱歌啊， 系、听到啊， 咁啊，换咗一个鸟语花香嘅地方啊。同大家講下天氣，心情都確係唔同，確係唔同啊嚇。咁天氣點樣好快啊？藍天白雲都係有嘅，微風亦都有。相對昨日同埋前日咧，氣温係温暖咗少少咁多多啦。所以咧，連跑步嘅朋友仔都多咗。咁啊，見到咧喺廣播道一帶咧，咁啊，大家繼續咧，即係延續嗰個跑步比賽嘅熱情啦，或者即係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小白都可能有另外嘅一啲比賽啦。咁係嘅。 即係進入十一月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比賽月份。點解啊？因為十一月咧，普遍都已經離開咗雨季㗎啦。咁啊，呢陣時搞活動嘅主辦單位，佢都唔想喂落雨濕濕搞活動啊，特別係嗰啲比賽咁樣，都想大家無風無浪無雨咁樣去做一啲運動項目，等大家可以玩得開心，又可以安全係數高一啲啦。咁樣咁啊。大家練習一下啦，就唔好一下就去參加任何比賽，都唔係一嚟一嚟嘅咁啊。即係就算跑五 K 好，跑兩 K 好，咁啊，逐啲逐啲鍛鍊啦。我覺得咧跑步咧，或者小白一陣都可以分享一下，你跑山都可能個原理都係一樣，好似儲緊里數咁樣嘅。意思係乜嘢咧？啊，跑兩 K， 兩 K OK 係跑五 K， 五 K OK 係跑十 K， 十 K OK 先好跑半馬。半馬 OK 先好跑全馬， 係啊！ 咁啊，小白唔知你認唔認同呢個講法咧嚇？ 正常咧，即係例如你山系嘅或者跑公路嘅，你通常都係可能你跑夠五千或者跑夠五萬公里，你大概都會去到邊一個 level 嘅，通常都係會咁樣計噶啦。 係就唔好即係總之要量力而為啦， 係啊， 好啦咁樣量力而為最緊要。咁啊，好天氣咁啊，如果今日請假嘅你或者放假你咧，就好好享受一下啦。咁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讲讲佢， 好唔该晒。哦，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嘅微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啦。咁啊，早晚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噶。星期日稍后北风咧就会增强啦，气温会显著下降。下周初至到中期早晚咧都系清凉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3%。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咁啊都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头早嘅时候，我哋一齐听听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我哋好耐之前咧就已经讲过啦，作为艺人啦、经理人或者其实作为任何人啦吓，受聘嘅人士。准时啊，或者系应承咗人哋就一定要出席一个活动咧，系必须啦，呢个最基本嘅条件啊！ 我好感动啊！ 点解？ 我同阿 Barbie 倾咗咁多个月计咧，我觉得我分途咗你，潜然默化咗你。你而家咧唔单止净系问我艺人嘅嘢，你会好自然地咧讲埋。所有人都系， 系咁系必须嘅、哦，唔通我话俾你听，艺人咧就唔可以迟到，但我可以咁咩？唔系噶嘛， 都系一份职业嚟嘅啫。其实任何人都系，系嘛？ 亦系一个尊重，同埋好似俾人哋感觉上咧，系对于嗰件事嘅重视咯。 系啊，当然啦，当然啦。 嗯，咁我问下你啦，咁你嘅身份就唔同啲啦，除咗你自己要守时，同埋即系一定要准时到场之外咧，咁你嘅艺人更加系一定要唔可以失场啦。 哇，你讲失场啊？你即系你讲 no show 嗰啲失场？ 消失咗， 定系表现唔好嗰啲失常先？ 唔系失准嗰种咯，系即系唔见咗， no、 消失风雨中咁。 哇！呢句如果有人听到，唔知觉得会唔会啊？我讲得太过夸咧，我最大恶极嘅，我唔想用死罪去形容啦，最大恶极咯。 喂，但我想话咧，嗱，我哋之前咪讲紧真人 show 嘅，喺一啲咧、我哋香港本地嘅真人 show 里边咧，都时不时会讲到话有啲艺人会唔知醒啊，或者系迟到啊咁样嘅。 嗱，我就好似冇印象有人 no show 嘅，遲到直情播埋出嚟啦。咁、我知道咧，你知我已經有少少八卦噶嘛，我有問過啲監製朋友噶，嗰啲 戲劇效果嚟噶， 唔係戲劇效果嚟噶，真係有啲人真係遲到噶。 咁但係點算啊？ 點解我話最大惡極咧？我真係有時我唔想講到點樣算咯、啊。我哋有好多集之前，我哋有讲过啦。迟到呢样嘢，你点解会迟到呢？迟到系因为你觉得你可以迟到，所以你迟到啊嘛。搭飞机你唔会迟到噶嘛。但系 no show 咧，我觉得系有时系嗱有两种大情况啦。先讲就叫做括弧括住句可以接受嗰种啦，就真系你发生咗啲意外或者身体不适之类啊。咁但系其实。我就会比较老土啲嘅，唔好介意咯。点解你会身体不适嘅啫？嗱，大家做咗咁耐人啦，几可你系会突然间瞓醒觉无缘无故病噶？有嘅，讲即系我自己经历嚟讲，我都几廿岁人啦，有嘅，但系唔多咯。好多时间系我成日都鞭策我啲艺人啦，尤其是 你可唔可以生活健康啲啊？勤力啲啊，努力去保即保护身体，犹如孝顺父母啊嘛。 系啊， 唔好俾自己去病咯。嗱，咁样听落好似好 hash 嘅，系咪？但系我真系咁样，我真系奉行呢一个信仰嘅。你唔好俾自己去病咯，因为其实你每一次病咧，你讲紧阿 Barbie 头先你提到，你话唔尊重人啊，得罪人，其实呢个已经系。后果嚟嘅咋，但系你有冇谂下系对人嘅后果，你对自己嘅后果呢？你失咗一个机会，因为你冇着翻件衫，令到自己大感冒，系嘛？你冇好小心去保重身体，好好休息，病咗，其实最终边一个受罪呢？系你自己 咯， 系啦，唔好谂到话我要为咗阿芭比，我同你交代，所以我做呢样嘢咯。你系为咗自己而做噶，咁所以如果因为病，咁我当然大家都会体谅嘅，系咪？但系我就系一啲比较可能系唔知我白爷早年即系早后生教落意外，其实有唔少嘅意外你系可以避免噶。就唔系话即系话咩啊意外有得避免嘅，有噶，你好好保重自己咯。咁呢一种就系叫做可原谅嘅失常，即系或者 no show 啦。咁另外一種呢就真係頭先你講嗰啲啦，咩遲到啊，一遲遲咗三個鐘，即係我約你12點你11點9先起身，你一定係 no show 㗎啦。問心講，我之前亦都有用過呢個說法嘅，真係生命冇 take two， 人生 機會都冇。 有好多人呢係渴求緊佢第一個機會。係咪有好多人真係第一個機會都冇㗎，唔好話 second chance 添啦。如果一個甚至乎兩三四個機會你自己白白斷送咗喺你自己手入面呢，我會形容呢之為喺你嗰個職業你個行業操守上嗰種嘅最大惡極囉。咁你問我有冇得解決，我可能会冲动到我唔想同你解决呢件事咯。 即系由得佢啦，咁放弃你，唔栽培你啦，咁。 好难听嘅呢句说话 ，Barbie。 系啊， 系噶，系噶，真系噶。系噶，即系而家你，但即系啲人会觉得，即系有时即系同啲朋友倾开偈，哇 ，Jerry 你咁使唔使咁啊？一次半次啫，你使唔使咁快放？头先你有冇用咗呢个词语放弃嘅？ 系啊 ，Barbie， 唔系我放弃对方。是对方放弃我，是你放弃个对方放弃你自己的 career， 放弃你每一个机会。我哋因为我哋做经理人，正好啦，你一开头问我经理人点样处理嘛，我先唔好谂去，我哋咧唔会成日净系谂住点样处理嗰件事情，因为我哋其实无时无刻都系谂紧点样去行好每一步，即系我哋而家行嘅第一步系为咗好将来好多好多嘅一千步一万步噶嘛，我哋唔系行呢一步系为咗眼前过咗呢个坎就算数噶嘛，咁变咗，如果你根本你喺你嗰个真係生涯規划入面冇呢一啲咁样嘅态度去即係个生活态度一个专业嘅态度嘅话，我已经觉得我会有少少后悔我睇错人囉。因为嗰、那个我你都听我讲过好多次啦，真係机会係实在是太过艰难啦，我哋做经理人见得太多嘛。好难好难得先可以找到一个机会，有人喜欢你，有人欣赏你。咁变咗，如果真係咁艰苦得嚟嘅嘢，你因为你一个话，因为我昨晚瞓唔着啊，於是我迟到囉，今朝或者我 no show 囉，我会话俾你听啦，你都唔系 BB 仔嚟㗎啦，乜你做咗咁多年人，你都唔去 train 自己，点解你唔可以瞓唔着嘅，点解你会瞓唔着嘅啫，我连即係我好 hash 嘅，真係 Barbie， 我瞓唔着我都闹㗎。 总之真係要对自己嘅生活同埋嗰个規律作息都係一个好严格嘅管束囉。 係啊，所以我希望即係听众朋友啦，唔好听到我头先第一句话，嘩最大我极使唔使咁夸。大家褪后一步諗一諗，真係喺大家人生嘅路途上面，你遇过几多次 second chance， 或者第三个机会第四个机会，真系唔多嘅，所以喺我哋做经理人嚟讲，好好珍惜人生嘅机会，其实系唔系对得住人哋，唔系尊重人哋咁简单，系对得住自己咯。 啱啊，好啦，今朝早听阿 Jerry 讲咗咁多，我相信其实除咗话艺人艺能界之外咧，所有界别都可以受用得到啦。我哋下次再倾过咯。 我绝对相信啊 ，Thank you， Bobby， 拜拜， 拜拜。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 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 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Baby you mad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no、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 早上嘅时间，我哋一首歌喺身边 ，You Made My Day。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好，7:25啊！早晨啊，欧、 嗯，早晨啊，小白。嗱，你头先个宣传声带都话好中意周围去啦， 系啊， 唔知你去咗呢个地方未啦？就系、是、呢、這个诶、有个海字嗰个主题公园啦。咁啊，琴日再度宣布咧推出呢个深度游、 哦、露营嗰、那个系嘛？ 系啊，反应超热烈、啊。熱烈到點樣呢？即係我哋有陣時用市場學， 5000多蚊我見到好似 係啊，用市場學去形容就係、是，因為佢加價咯，貴過上年8×8喎。係 咯， 係啊，咁即係有市有價咯。 係啊， 如果唔係唔會加價噶嘛， 冇錯啦。 係咪先？即係市場係一個無形之手會定嗰個價錢噶嘛，唔、嗯、需要下下都係。喂，你估你 mark 到10000蚊就係去咩？ 縱然社會上有好多譬如、批評嘅聲音啊，有冇搞錯咁貴？邊度有人去？咁人哋既然做得呢一个定位啊，咁即係代表真係有人去㗎嘛、 啊。搞笑喎、啊、呢、這个。有陣时我哋即係睇嘢呢要睇多啲光谱嘅。意思係乜嘢呢我自己都会成日上网话啊边度有人去㗎即係睇到啲网民留言啦。 係啊好 mean 㗎嘛。 咁但係好明显应该真係有人去。 啦、 啊。如果唔係佢仲可以继续搞。 而且仲可以再喺入面諗多啲唔同 program, 附 带嘅 program 又俾即係参加嘅人再参加。 嗱、啊、打个譬如啊譬如你去酒楼咁样。喂凤爪排骨饭咧，永远冇人食嘅。无论佢10蚊好，5蚊好，都系冇人食嘅。咁佢边有加价、议价嘅能力啫？系咪先？佢有议价嘅能力，即系证明你间酒楼嘅凤爪排骨饭系几好食噶啦。如果唔系，冇翻头客噶嘛，系咪先？嗱，今次咧，佢讲呢啲焦点活动咧，就除咗呢、這个叫做咩深度游啦，咁啊，或者入到去佢哋个主题公园嗰度去camping 下咁样嗰啲咧，其实咧另外有一个咧，原来都好受欢迎嘅。讲紧咧就系、是、朝头早一啲伸展嘅瑜伽课堂啊。咁啊有一个西藏重拨配合埋啦，即系做到个 meditation 啊，即系好疗愈嘅过程咁样啦，咁样咁啊报章形容啊，虽然都好贵，但系咧园方表示咧预订已经达到90%咯，即系依家 pre-sale 啊，已经90%咯，咁即系。 好似真係大家可能困咗喺香港真係好耐。嗱、 嗯、 我自己都未去啦，你都未去啦。咁 我 哋唔可以讲话呢个活动好唔好，即係价钱讲真啦，即係因人而异嘅啫，五千几蚊係咪先。我大有钱佬五千几蚊係咩啫， 係啊， 等于食个菠萝包嘅价钱啫。咁、啊、如果你话喂唔去喎，我等啲消费券开饭㗎喎。咁梗係贵啦，因为佢贵过消费券㗎嘛，係咪先。咁嗱、啊贵同埋平系一个相对嘅概念嚟，但系我哋又未玩过，我哋唔知啦。不过你见到反应系热烈咧，我都觉得系喜出望外嘅。嗱、嗯，老实啦，即系香港人有一个属于我哋嘅主题乐园咧，或者主题公园都陪伴我哋咁耐。 系啊，咁我哋唔想佢唔想去输嘅。老实讲，第一样 我都唔想， 一定系唔想 佢啲红包嘅。 即系之前有讲好多新闻，又话佢系咪要 要关 营业 啊 咁样。 嗯、 我睇到我心都嚟一嚟啦，老实讲， 呢啲都系陪住我哋成长嘅，希望即系阿明伟都好俾心机去做个公园啦，咁希望大家支持下啦， 支持啊吓、 嗯。 今日系十一月四日，星期四，农历九月三十，即宜祭祀、祈福、沐浴、定盟、纳采、嫁娶。拆卸、入宅、借土、纳畜， 样样都有啲唔错唔错， 咁咪好咯。今日记作灶、入殓、安葬、安藏， 我会记低佢噶啦， 放轻松啦。今日都系男士晚餐下厨日。 男士女士都可以下厨，只要自己喜欢。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政策会议，决定减少每月资产购买规模。今个月稍后资产购买规模将会减少150亿美元，下个月起再减多150亿美元。联储局亦都准备好根据经济状况调整买债步伐。公开市场委员会又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0至0.2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会后声明说，经济活动和就业持续增强，不过疫情和经济重启带来的供需失衡引发通胀风险上升，但相信只是暂时的情况。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接近零水平，直至通胀率达到2%，以及一段时间内略高于2%。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怀疑同本地一个活跃于九龙的贩毒集团有关，行动中检获总市值410万元的怀疑毒品。警方根据情报调查，发现疑犯为掩人耳目，会入住香港不同的酒店进行制毒和包装毒品工序，再将制成品交由其他成员在本地分销。经过连日部署，警方前日在红磡一间酒店附近截查一名目标男子，在他身上检获怀疑霹雳可卡因。警方将男子押至他租住的酒店房间搜查，发现另一名怀疑涉案男子在房间内。警方在房间再检获一批怀疑霹雳可卡因、怀疑可卡因粉末、大量制毒的器具、毒品包装工具和有残余毒品的主食部。警方根据线报，昨天在大屿山大豪湾进行反走私行动，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为走私用途而建造船只。警方在行动中检获5艘怀疑经改装的快艇和10个舷外引擎，市值大约400万元。警方估计快艇和引擎是用作走私。 俄罗斯疫情未有放缓，单日再多1189人感染新型肺炎之后死亡，并增加40000宗确诊。五个地区延长关闭工作场所多一个星期，其他地区计划重开工作场所之后推出二维码制度，搭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商场和娱乐场所要扫二维码登记，证明已经完成打疫苗或者是感染之后康复。首都莫斯科实施封城之后，感染人数稳定落嚟，将会恢复商业运作，但三成人仍然要在家工作。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裕民坊。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小隧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裕民坊。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秀晴楼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影响到来回方向都系挤塞，车龙咧就比较长，就系宝林路啦，排到去马油塘村。就系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秀晴楼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咧都系一大挤塞，咁方向咧就主要影响到宝林路方面啦，车龙就排到去马油塘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啦，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就慢车，排到去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最后一步，原谅。 原来不似伤他，同时如此伤我，难眠的夜来磨都听得到宁静我，当为我解锁障碍我心的千错万错，皆修途里的小风波。 J 今年的三部曲就是由他和爸爸的故事，也就是这首歌开始的。同爸爸梦见好多年，最后在对方离流之际再次相遇，亦都彼此原谅，令他希望透过音乐去将这份释怀分享。作曲吴海文，填词黄伟文，编曲 Mike Orange， 监制 Mike Orange， 蔡德才。 原来不是帮他，原来同样帮我。 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关心妍原谅的力量》。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3%。今朝早咧，同钟哥同埋阿 O 咧讲下一啲发明啊。咁、我见到一篇文章咧，佢就讲，佢话科学史上咧有其实好多发明咧。都是即系一个意外嚟嘅， 系、 系啦，佢唔系特登想做嗰样嘢出嚟嘅。 伟大嘅发明通常都系嚟自一个意外。 系你哋自己有冇试过发明一啲嘢？即系可能细个嘅时候自己整啲嘢啊，或者自己去制造一啲嘢，因为你冇钱买啊嘛，咁你咪要自己整咯。 你唔好话发明一啲嘢啊，发现一啲嘢都冇啦，发展一啲嘢都冇啦， 有嘅发展有嘅，发展有嘅，系啊，我冇、啊。咦！我即刻諗翻，其實我個創造力都幾弱嘅、 嗯。 有陣時候有啲小朋友咧，好中意將啲嘢砌嚟砌去咧，跟住又會變咗另一嚿嘢啊嘛。或者我真係你知我讀男校啦，有啲男仔真係好中意咧 create 一啲嘢出嚟 嘅。 佢、譬如簡單如乜嘢咧？簡單如咧將張書台啦，即係翻學嗰張書台啦。佢喺下邊咧買咗喺10蚊店咧買咗幾個嗰啲抽屉 櫃桶、 櫃桶仔，佢將佢咧。变成一个好强劲嘅一个收纳嘅一个地方啊，即系将普通翻学嘅书台，我觉得好劲啊。咁但系之后我哋梗系通常都会搞乱佢啲嘢嘅，特登系啊。咁佢又就执翻学咯。但系我细个系其实系欣赏噶，我哋嘅欣赏系用妒忌嘅方法去呈现噶嘛。细个 你话发明咧，有冇留意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特别系即系10岁以下咧，我哋呢一个能力强好多。越大咧，你 系 越。冇咗嘅， 系真系， 唔知点解嘅话， 系啊， 咁就系通常就系大人教噶嘛， 系啊， 就冇谂咁多嘢，成日都话做啲正经嘢，所以一做正经嘢，冇谂咁多嘢咧，等于你就变咗一个普通人咯， 系啊， 唔系唔好讲呢一句。 不过我觉得都系睇人嘅，钟哥，嗱，譬如车咁样，你买个新车，咁个 car sales 就同你讲，喂，要唔要原装 option 啊？阿梁生咁啊，我原装 OK，使唔使改嘢？我唔使啦，唔使啦。我都系倾佢唔使改嘢，但有一班人系好中意改嘢嘅，即系佢会谂到啊，又加定风翼啊，个胎拎又点点点啊，个头冚又碳纤啊，前边又包围又乜乜乜啊咁样。啊，我哋唔中意做呢件事嘅。 佢嗰啲又唔算系发明啊嘛，佢嗰啲只系炫富啫。 唔系啊，佢都系个过程入边有加咗创造嘅元素啊嘛。 创造系嗰个整出嚟嗰位创造 咁都系嘅，咁都系 不过其实你话细个咧，即系除咗睇佢嗰个点样整啲嘢出嚟咧，我觉得上美术堂都可以睇到嗰个人嘅创意，即系高下立见嘅。我觉得即系譬如同一个题目，通常咧即系老师会叫你同一个题目咁啊，大家做啲嘢或者画啲嘢出嚟啦。我好记得我细。嗰陣時咧，大家一起上堂畫咧，我就係有少少 copycat 嗰啲嚟嘅，即係你好聽啲，你可以話我係即係學嘢學得快嗰啲啦。咁但係你話要由零開始去整一啲嘢咧，其實係冇乜嗰啲能力嘅，因為我覺得都幾天生嘅呢樣嘢，總係班裡面有一兩個同學仔咧，哇！佢真係天馬行空嘅喎，即係佢嗰啲畫嗰啲嘢咧， 即係咁你都諗到， 或者明明實現實嗰樣嘢係黑色嘅，佢可以畫到粉紅色咁樣，或者畫到彩色咁樣，即係佢又唔拘。拘泥于即系现实同埋佢谂嗰样嘢之间个落差嘅，咁我嗰阵时咧，譬如老师喺后面整紧个壁布啦，我将佢整紧嗰样嘢咧就画出嚟咯，咁啊跟住一整完之后就见到我幅画，咦，崔杰彤。你畫咗我整嗰個太陽啊 ？Copycat 啊！ 我話係啊係啊咁樣，跟住我咁我畫得幾靚，即係我可能有個模仿能力啦。但係你話創造咧，我就快快脆啦，即係跟佢冇死噶啦咁樣。嗱咁今日咧講下嗰啲嘅發明咧，都幾有趣嘅啲發明家。首先我覺得佢哋都要具備一個條件咧，就係有觀察力。因为好多嘢咧都系望到之后发现，原来可以咁样用。第一个咧讲下呢个魔术贴啊。 系啦，魔术贴咁啊，通常可能你喺嗰啲波鞋啊，细个嗰啲咪有魔术贴嘅，咁啊啲衫啊嗰啲啦。咁原来咧就一位瑞士嘅工程师阿米斯特拉尔咧，佢有一日就发现自己屋企嗰只狗仔就被嗰啲灌木丛咧就困住咗，即系一个草丛嗰度，被一个灌木丛咧就困住咗。咁身上咧就黐咗好多咧毛毛嘅刺啊！即系你知道有啲植物咧，佢咪会勾住，有时你行山都会嘅。 都会喺条裤度黐晒。 系啦系啦，咁佢咧对呢样嘢咧就好好奇啦。咁佢发现咧嗰个狗狗身上同埋自己嘅裤咧都勾住好多嗰一种嘅植物。咁於是咧，佢就睇住呢一個個勾嘅原理咧，就發明咗呢一個嘅魔術貼。係、嗯、啦，原來咧就係喺野外嗰度咧，就去到即係攞到呢一個嘅 靈感 嘅。 所以如果睇一個媽媽點樣教嘅啫，如果媽媽見到個細路勾咗咁多粒粒翻嚟咧，就會講啦。你下次唔好行嗰度啦，唔好再行嗰度啦。咁跟住佢咪唔会发明到呢啲嘢囉。即係都多得佢呢真係去研究嗰粒嘢究竟係乜嘢。所以我哋而家先有魔术贴。 係呀，即係冇人闹佢先。 冇人闹佢。 冇时间去諗嘢。 唔好行嗰边 呢。跟住另外一样呢就係糖精。即係飲、即係飲嘢你落嗰啲糖精呢。咁发明嘅时间呢就係1879年都好耐之前㗎啦、嗯。就係一个美国嘅化学家阿法尔伯格呢喺1879年某一日佢咪太忙啦，做嘢。佢系一个化学家，咁啊做。咁嗰阵时咧又冇乜健康，即系卫生意识啦。咁冇洗手咧，就赶到翻屋企就食饭啦。咁我估可能即系外国人系咪食下面包啊、芝士嗰啲都系用手攞噶啦。咁当晚咧，佢就好奇怪，发现自己一路食嘅嘢咧都系甜嘅，点解、哦？但系本身嗰样嘢咧又冇落糖噶。好啦。跟住佢就估啦，唔通嗰啲甜味咧就系我只手喺实验室嘅一啲物品嗰度即系带翻嚟嘅。咁第二日咧佢就翻实验室啦。咁佢咧就发现咧喺嗰个梅焦油嗰度咧就提取到一种咧比起蔗糖仲甜多几倍嘅物质。系、 哦、 啦，而且咧不含热量，咁糖精咧就系咁样产生噶啦。 哇，咁佢呢个系即系意外啦， 呢、這个意外 叫好彩嘅意外。 如果唔系佢瓜咗， 系啊，原来佢整紧山埃嘅， 系啊， 翻去佢食面包。同埋芝士，跟住冇咗个人。 你讲得好啱啊！意外同埋发明咧，都系估唔到。 所以有啲疯狂博士成日都会炸到自己个头变咗爆炸头咯，即系睇卡通片咁样，成啲喂博士又失败呢个发明，跟住佢就会炸咗啦。 好多烟咁样，唔知点解块面又冇乜事。 系啊系啊。 好啦，跟住呢一个咧犀利啦，呢个系易洁镬。 嗯， 易洁镬系点样发明嘅咧？相信入得厨房多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呢一个发明系非常之宝贵。因为即系悭咗好多，即系你清洁嘅功夫嘛。咁其实唔系发明咗好耐嘅啫，1954年，即系可能即系你阿婆嗰代咧，佢都未有易洁镬噶，系啦。咁佢话咧，美国有科学家，佢个名咧就叫做普朗克，就喺1938年嘅时候咧，佢就发明咗一个熔点相当高，又唔怕水，又唔怕酸，又唔怕热嘅物质。咁但系呢个科学家咧，佢本身就唔系谂住要嚟整易洁镬嘅。 呢个应该整 Iron Man 啦，嗰度盔甲啦，又唔怕水又唔怕火。 差唔多啦，工 业金 系咯系咯 系咯，咁啊系 工业用啊，工业 start 咁样系嘛，钢铁 侠 企业咁样系嘛。 嗱，咁嗰样嘢嗰个物质咧就叫做特氟龙，咁佢咧本身就工业用嘅，就用一啲新用喺嗰啲工业用嘅新型润滑剂嗰度。咁好啦，但后来咧。去到1954年咧，就有一位法国工程师嘅妻子咧，就知道咗呢样嘢，系啦，佢就忽发奇想，就将呢个物质咧就搽喺嗰个煎 pan 嗰度，跟住就发现，咦，掂、啊，即系清洗好方便、啊，咁易洁镬就产生咗啦。 所以咧，即系唔系话性别歧视啊，真系唔系性别歧视。所以好多发明家都系男人嚟嘅，女人咧就会攞咗嗰啲嘢做咗家务。 唔系， 如果系呢一个咧， 咁都做咗另一个发明嘅。咁系听边个发明噶？我想问呢一样嘢系咁样。 个物质就系嗰、那个美国嗰位。 易洁镬就系女士发明嘅。 易洁镬买攞专利就系个女人噶、 哦、 我唔知道有冇攞得专利啊？最后。 不过咧，成日都讲呢啲叫发明家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好似你去食饭咁样，我用呢个比喻啦。啊！你个揾个位食饭啦，啊纸巾又攞咗，筷子又攞咗，咁啊谂住食啦，去攞餐啊，去快餐店嗰度叫你啦，A109号，请聚餐。 你攞完之后咧，成个位咧俾人得咗落去，错咗，即系呢个就系嗰个例子啦。即系个发明家可能本身即系应用嘅用途唔系咁，或者发明咗啲嘢咧，去到 80%， 跟住有人咧将你做埋嗰 20%， 跟住咧佢成功交功课啦，成为伟大嘅人物啦， 但系仲要将成个方向改咗啊嘛。 系咯， 可能佢原本真系谂住整 Iron Man 嘅，点知去到最后嘅时候，哦，整嗰只镬， 唔系工业用嗰个，应该佢都有继续发展到嘅。 咁你整只镬和平好多，如果唔系周街都 Iron Man 嘅。 系啊，都系，但系而家周街啲人都要孭喎，只喎。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仗节目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外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远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自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明谢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惜。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恶运也因你打破，最坏结果仍可挨过。无人能如你爱惜。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明日不必哑口蹉跎。重新过，被爱下去无用单丁一个，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未来廿年后，愿故事还结果，感激光还给我，炫耀我这种配。 早上时间7:50，啱啱听过有洪家豪嘅《主角光环》。早晨啊，小白。 早晨 ，Kitty。早晨，钟哥。咁啊，最近见到个新发明咧，咪韩国人发明嘅。咁系咩咧？其实我觉得无鬼为，就系咧，你咪收到 message 嘅，即系我哋电话收好多 message。咁啊，而家嗰啲 message 咧，入边你可以加一啲符号或者表情符号，就当系回复咗咁样。佢唔系贴纸嗰只嚟嘅，咁佢即系喺你个 message 嗰度揿 reply， 揿呢个回复，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开心啊、心心啊、俾个 like 啊，定系一个喊喊样，系啦，冇错 ，emoji 嗰啲。咁咧而家嘅新发明咧就系话由于大家都成日要复 message 啊，咁啊，所以咧佢嘅发明就系你个左可以一路帮你插电，跟住一路将个电话放喺上边啦，跟住咧。 有 message 嚟嘅時候咧，你就只係好簡單喺呢、這個嗰度、那個左右個 keyboard 仔嘅咯。那個 keyboard 仔咧就有幾個表情符，你就撳落去，跟住佢自己幫你覆翻有個、有個咁嘅表情符。 快速鍵咁樣。 快速鍵， 係啦。 但我覺得咧都幾無鬼為嘅。 點解咧？ 因為咧嗱呢一樣嘢，第一你。覆嗰啲咁樣嘅叫做表情符號咧，其實有陣時唔知嗰個人其實係想點呢、這個我 佢就係想你唔知佢想點，我先至覆嗰個。我平時都係咁用噶， 即係唔知俾咩反應，是但俾個反應咯， 求其應咗佢咯，我都收你 冇錯啦，就好似呢啲求其應啲嘅感覺， 擺明係 h 福啊嗰啲。 唔係嗱，我通常對你咧好啲嘅，我有貼紙，係啦，就唔係 emoji 嘅。 有咩分別？ 貼紙要揀喎，係 啊， 貼紙你真係揀咗個啱使嘅貼紙啊，即係例如話感謝或者 I love you 咁樣，咁都係因 為經我睇到阿 Kitty 最近俾我啲。貼紙啊，咪嚟嚟去嗰兩款， 咪得意啊，係啊， 得意、 啊、 用得牌嘛，係 啊係啊， 用得整嘅下一輪佢係轉第二啲噶啦咁樣。咁但係令我諗起一樣嘢，其實而家大家咧之前成日話大家個手機依賴症啦，係咪先？即係冇手機就唔得啊咁樣。但係其實咧有一樣嘢我哋可能疏忽咗嘅就係有另外一個關於手機嘅症狀係咩？叫做手機恐懼症。 嗯， 手機恐懼症咧，其實可能。我哋淨係譬如而家直播室，我哋三個坐喺度啦，可能我已經有噶咯。咁佢嗰啲症狀咧，其實可以俾大家都市人咧都聽一聽，睇下你會唔會有呢一啲嘅症狀。咁好簡單嘅啫。第一有部我自己就係啦。咁當然我哋要入直播室啦。咁我長期嘅電話咧係會校咗呢個唔係純粹係震機添啊。我直頭連震機都震機都 滴 一聲，係啦。咁我連呢個震機都冇嘅，係完全靜音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我哋有啲朋友有啲同事咧，其實佢就會校咗個鈴聲，佢都係靜音嘅。不過個電筒位咧會閃下閃下，係啦。咁去到咧就知道自己有 message 啊，有電話咁樣。咁我自己都係咧完全 set 咗呢一個嘅靜音嘅。咁如果你話我份工純粹一個 office 嘅，或者係普通一份工嘅，你有冇留意到自己一聽到電話響，或者個手機一滴一聲，你個心仔會嚟一嚟，覺得驚一驚嘅？咁呢個咧，其實係手機恐懼症嘅一個最大嘅一個叫做病徵嚟。 做咩俾人追數咩？ 係 啊， 唔係㗎，有啲 老細打得多俾你咧。 可能老闆打得多啦，又可能係佢點解會手機呢？因為手機代表咗佢同人嗰個連結啊嘛。 係。 咁佢代表人同人，譬如同老闆嘅連結，可能佢某一段時間佢一啲 project， 佢真係俾人push 得好緊要啦。咁佢直頭喺工作上嗰個壓力咧，其實喺手機嗰度咧。已經係表現咗出嚟。 你睇得午夜凶靈多啫，電話響嘅時候，即知你啊，嚇啫。 係啦，咁可能之後佢喺個心態就係、是、老闆就等於咗個午夜凶靈嗰套戲。一嚟嘅時候咧，就好似想喺個電話嗰度飆出嚟去嚇佢咁樣。 其實咧，呢個唔一定係咪個老闆嘅。你有冇留意？就算以前咧，即係可能大家細個嘅年代都未有手提電話嘅時候咧，屋企個電話無端端響。你个心都寒一寒。 哦，系啊，我会浪起噶。譬如做功课啊，或者温书嗰阵时咧，咁我妈梗系唔知啦。 所以成日搵唔到你啊。 系成日都，但系你屋企电话成日都打唔通噶，咁样。 咁佢咪会以为你特讲紧电话咯？ 系啊，以为我讲紧电话咯。系啊，我咪话我哥讲紧电话。 我搵到个位，原来你喺呢个环节嗰度可以靓抽翻你阿哥一版喎。 系啊，呢啲无从稽考。 点解你要晾高个电话？你系惊个电话响？ 唔系，因为好烦啊！即系好多人，即系有时真系可能我阿哥啲同学打嚟，成日打电话嚟啊，搵佢倾电话又好，问嘢又好咁样。咁佢又唔听，或者佢又唔喺度，跟住你就变咗好似接线生咁咧。或者你好投入咁做紧一样嘢，跟住个电话响，屋企嗰啲电话咧又系 好 鬼 大 声噶嘛。因为而家咧，我哋冇嗰种即系嗰种叫做突然被电话吓亲嘅感觉。我谂好多人就因为都冇乜人教响声啦。即系佢电话到咧，都系震一震，咁嗰个即系嗰个惊吓程度冇咁大啊嘛。咁但系如果你突然之间喺屋企好静，跟住叮咁样咧，咁真系会即系吓一吓嘅。咁所以嗰阵时候我间唔时就会晾起个电话啦。 因为当你聚精会神嘅时候，突然间有其他声响，你就会恐惧噶啦。 系啊， 就等于如果你行山啦，好轻松行紧山，好静嘅时候，突然间有只乌鸦飞过，你都会惊。 系啊系系。 我惊系咩咧？不祥之兆，要即刻落山。 空兆， 要即刻落山。好啦，咁而家就话到咧，原来我哋有好多人都系 set 咗呢一个静音啦。原因就系因为惊呢一个电话会响，因为电话个响声就代表你嗰个压力。咁大家可以谂一谂啦，你系咩原因咧去转咗做呢一个嘅静音先？好啦，咁啊，除咗系电话之外咧，其实 message 咧对于我哋好多人嚟讲，原来部分人都即系电话恐惧症，再惊啲嘅时候咧就会连埋 message 都惊。其实 message 同即系信息同呢一个。 個電話直接傾偈咧，個層次係有分別嘅、 嗯。 有部分人咧，佢唔可以同人哋透過呢個電話直接咧去到講，因為佢覺得好大壓力啊、 嗯。 因為電話你即刻同人哋講嘢，你個語氣啊或者各樣嘢咧，你都可以即刻俾人哋聽到嘛。咁但係如果你用信息回覆嘅時候咧，原來對一個人嗰個壓力咧係可以減低好多，因為佢可以砌靓啲个文章啦，或者你中意就咁俾个心心佢复佢又得，或者你真系有啲观点你可以讲翻俾佢听，同埋咧冇咁容易讲错，因为你电话你有阵时一紧张咧，好容易譬如同老板倾偈啊，你原本个 project 想咁样做嘅，因为你紧张得滞，搞到你 present 嘅时候咧错咗，于是乎成件事可能弯咗，咁所以咧有阵时啲专家就话到，如果你系想压力大嘅，你又想 present 件事得好嘅，你想安静个人先至去做嘅话咧。不妨大家可以容許多啲用 message 去到溝通，係、 嗯、 啦。咁但係唔代表係全部都係變曬語音嘅，因為語音都有個問題嘅，就係、是、你一撳掣嘅時候咧，你又會好緊張個人，緊張到就係呢度講嘅時候咧，你就好容易講錯。我自己都收好多嗰啲語音咧，其實 send 過嚟嘅時候，講嚟講去都未講到重點嘅。一路系咁喺度讲咁样，其实佢只要打几只字咧，就已经可以复到。 你有冇留意咧？即系自从一个message 呢一个软件盛行咗之后咧，大家嘅文字运用能力系强咗啲嘅。 系 以前系怕写字。 系啦， 不如倾啦，不如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以前嘅语言能力系强啲噶嘛， 但系唔啱 grammar 咯，全部都即系唔啱语法嘅，即系都有好多新字创出嚟添啊！我觉得系因为 哦，咁呢个咧就唔系就系呢一样啊。自从咧叫做有外佣加入香港呢个社会之后咧，大家嘅 grammar 都乱嚟噶啦，敏曲。Food, fast,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谂一谂啦，会唔会系解决方法咧，就系用多啲呢一个嘅 message， 咁、而且 message 咧可以控制个时间啊，各方面咧都可以做得好啲啦。好啦，咁如果大家又想知道咧，自己有冇真系呢一个叫做过度嘅电话恐惧症嘅时候咧，除咗当然啦，有啲咩最好嘅，梗系会问下医生啦。咁佢同你一个最好嘅评估，咁但系咧就可以睇翻头先你系 睇咩科、啊？我想问 心理 咯， 精神科 系啊，真系要揾精神科。 但系真系转介，即系去咗睇普通科。 其实应该系睇咗家庭医生先。 系 你同咗家庭医生讲，喂，我发觉咧，我好惊个电话响。然后我开始惊到就系连呢个 message 咧，我都好惊啊！即系总之我好惊电话啦，我已经唔系依赖电话。我係好驚電話，咁、於是乎你問你個家庭醫生，家庭醫生就會幫你寫信，就幫你轉介去一個啱嘅精神科醫生，咁等你咧去做一個全面啲嘅檢查。 不過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咧，都真係要去求醫，即係如果去到咁嚴重啊，因為係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噶嘛，即係你驚到如果完全聽唔到電話嘅話咧，你所有屋企人啊、或者你嗰啲同事啊、老闆啊嗰啲想揾你都揾唔到喎。 係啊，所以話手機有辣有唔辣，佢可以變成一個依賴症，又會變成一个恐惧症咯，大家用嘅时候咧，记住用得适宜啊。 出口管制机制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造成限制。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话：，面对科技浪潮，各国享有嘅和平利用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同保护。古巴、俄罗斯、叙利亚同巴基斯坦等26个国家参与共提中方决议。俄罗斯的疫情未有放缓，单日再多1189人感染新型肺炎之后死亡，并增加40000宗确诊。5个地区延长关闭工作场所多一个星期，其他地区计划重开工作场所之后推出二维码制度，搭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商场和娱乐场所要扫二维码登记，证明已经完成打疫苗或者感染之后康复。首都莫斯科实施封城之后，感染人数稳定落嚟，将会恢复商业运作，但三成人仍然要在家工作。德国在秋天出现第四波疫情，单日超过20000人确诊，同埋有194人死亡。法国单日确诊达到10000宗，是近两个月首次突破10000宗。住院人数单日增加84人，亦都是两个月嚟嘅新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3，日元114.07，瑞士法郎0.911，加元1.238，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47。 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862点，升35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6美元，卖出1,777.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和缓至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秀茂坪道去翻顺利村方向，近住秀晴楼，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秀茂坪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啦。将军澳道上行去翻将军澳方向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咁观塘道转翻上去将军澳道啦，车龙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秀茂坪道去翻顺利村方向，近住秀晴楼啦，由于有交通意外，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秀茂坪道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包括咧最主要车龙长啲咧，就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去翻将军澳道，龙尾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咁另外观塘道转翻上去将军澳道，车龙就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咁但系车辆咧就已经移离咗去路肩，咁而家龙尾咧跑到去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返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毒食易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他是本地的 Rubber Band 成员阿静的太太尚玲 Shireen。 Night and day, you are the one.Only you beneath the moon and under the sun. Whether near to me or far, it's no matter, darling, where you are. I think of you night and day, day and night. Oh, why is it so that this longing for you follows wherever I go?In the roaring traffic's boom, to the silence of my lonely room, I think of you night and day, day and night. Under the hide of me, there's no such a hungry and burningInside of me, 将这一只经典的爵士乐作品重新演绎，再加上乐手 Ron Jackson Shireen 尚玲 featuring Ron Jackson Night and D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Hugh 佛，我知你今日考咗刮刮机之后第一次揸，我特登啊带埋灯牌嚟支持你噶。 莫莉，谢谢你的应援啊！不过咧，你都系俾我专心揸部机先啦，因为操作呢一类负荷物移动机械系要好认真噶。阿斯芬，斯芬，麻烦你帮我拖翻阿莫莉出去先啦。 好啊 ，Hubert， 想知道多啲嘅话，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嘉宾有佢。 小心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工友安全，老板都会放心晒。我系 Hubert 胡鸿钧。 财经第一线，8:12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你哋好。 系咁啊，嚟到星期四啦，当然啦，又要睇下美股，又要睇下港股啦。咁啊，大市嘅走向，十一月开局 ，Dicky 点去分析呢？ 即系讲到开局系嘛？ 系， 即系其实啱啱好喺过去嘅11月1日。咁咪就係點樣啊？咪應驗咗嗰個五條一，正所謂五條煙，邊五條呢？就係2021年啦，11月1日啦，星期一仲有第一個交易日添。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好似講到好似好勁咁啊，買五條煙啊！但係咧，我哋嘅港股咧係真係咧，即係出曬煙嗰只啊，係跌到出煙嗰只。點解會咁樣咧？真係解釋得到嘅咧？就真係股神啦，唔係講笑啦。不過咁過去呢段時間一直都講影響港股因素好多啦。又要睇外圍啦，又要睇業績啦，更加呢要睇政策。咁但係失驚無神呢，有陣時有啲股份呢就真係呢好似原圍出完個業績都幾好啊。咁但係呢個股價就跌啦。點解呀？因為預咗㗎囉。跟住呢有啲股份呢就直情呢係可以用江河日下式咁下跌。咁點解呢？咁因為呢比預期仲要差啲囉。咁所以就真係好無奈地，當我哋見到即係美股嗰三大指數都係永遠都係 破頂再破頂， 係啦，破頂又破頂，就算唔係破頂嗰日呢都係個歷史高位個附近嗰度呢就係整固。但我哋個港股呢就係真係直情係低位徘徊，不能止呢就仲要好似呢彈完之後呢又再散過咁樣，而家就係呢個狀況。咁算啦，大家都已經明白咗，好似呢個已經係個無奈嘅現實，大家又好似已經慢慢接受咗啦。不過咁有冇一絲希冀同盼望喺後面呢？都冇乜㗎啦，都希望呢都係在明天嘅。咁亦都即係但願呢就唔好再咁曳囉。咁不過咁，如果你話即係純粹講政策呢嘅一啲，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負面啊，即係例如加大調控力度啊，有啲生意唔俾做啊，咁而家好似都少咗㗎喎，即係由教育之後都唔係好見啦。咁當然啦，都仲係有啲規管嘅，嗰啲網絡安全啊、短視頻啊，即係仲係有啲嘢。咁但係大家都會話：喂，四條一噶咯，咁點解啲科網股都唔得咧？咁呢個咧都喺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咧都略都有講過俾大家聽，解釋過就係話冇辦法，都係嗰個股票市場既有嘅定律，一啲預期一啲無論係好正面都好嘅希冀、憧憬、盼望，咁啊，但係原來已經係喺之前反映咗啦。即係話，咁點解嗰啲即係網購相關啊、電子商貿相關啊、直播帶貨相關啲股份，都好似都唔係好識行嘅，行咗㗎啦。之前嗰兩個禮拜行得好快㗎啦。不過到而家，大家都會見到啊，即係好似唔係再追逐嗰啲 GMV 嗰啲年代啦。而家已經係講緊即係就算做網購咧，做電子商貿都要講下啲質量，就唔係淨係純粹追。今年嘅數比舊年就超越咗幾多咁已經唔係嗰個年代啦。咁因為而家 大家都知啦，即係你做完做完個生意，咁究竟會唔會退貨㗎？同埋你買啲嘢有冇問題㗎？會唔會有安全隱患啊？質量又如何呢？咁呢啲我諗都開始係慢慢內地嗰、那個即係話即係電商嗰個營商環境呢都有少少轉型。呢度講遠咗講多咗嘅，不過簡單啲講解釋咗就係點解嗰啲阿里巴巴啊、京東，其實京東都算係咁啦，股價都已經喺個即係相對啲高位。咁點解呢？就話好似都係裹足不前嘅呢一個原因囉。其實佢哋已經算係叻少少嘅啲 ATMXGA 嚟㗎啦。 有啲渣啲㗎啦 ,X 嗰啲你諗下係咪先。即係爭啲碌翻落去廿蚊雞係咪？小米咁樣， 講小米啦， 佢都做咗十億生意啦，都唔得啊！唉，搞唔掂啊！ 講到好似好沮喪咁樣，唔好講咁多啦，飲啦咁樣，飲啦。咁第一去到飲咧，大件事啦，即係就話喂，有得飲，好快啲飲咯。佢點解啊？因為就嚟加價，講緊啲啤酒咧，即係有幾個品牌嘅啤酒咧，就話即係而家諗住要加價。佢話點解咧？原材料價格上升，咁原材料價格上升，咁你咪照翻呢個價都得噶嘛？咁佢要保障翻個利潤啊嘛。機會就喺呢度啦。你加嘅同時，咁你原材料上升，咁你即係話所有嘅嘢你賺多咗嘛？加咗價之後，咁如果係咁樣，相關啤酒股嘅前景有冇得諗咧？係 啦。 啤酒股呢其實都係我曾經喺過一個月都有推介過嘅股份，但係呢即係講得嗱，我有時個人都好老實嘅，即係講完之後其實先跌咗先，先跌咗都好企實，跟住呢就終於呢就止跌就再回穩再回升，而家高過港嗰啲位啦。咁但係呢第一你要捱得到先得，第二呢就係講到啤酒呢，就係中國講咗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話咁點解近期啲人又睇返好啲呢？咁因為呢即係講到酒呢即係飲杯咁樣，其實都係內地嘅朋友好喜歡嘅咁。咁但係講到啲比較高端啲嗰啲中國白酒呢，而家就講緊個價格呢近期係有少少回落嘅跡象嘅。你知啦都好海鮮嘅，有時啲價錢都。咁但係講到啤酒就唔係啦，好似中國咁講啦，而家呢就講緊呢就有價格，咁同埋而家講緊呢就係好幾間啤酒嘅供應商，其實香港主要嚟講，上市真係好大嘅都有三間個，亦都有一個即係成分股嚟噶嘛。咁而家第一就覺得咧，即係佢哋嘅利潤率咧有改善。第二咧就係講緊咧，即係成本係上漲，但係咧佢哋係有望將呢個成本嘅上漲嘅情況咧，就轉嫁俾佢哋嘅消費者。嗱，因為好簡單，啤酒本身係唔係一樣即係咁貴嘅嚟嘅，雖然喺內地有部分嘅即係啤酒生產商啦，佢哋都會有啲比較係再高檔次啲嘅品牌，真係賣得好貴嘅。即係香港而家大家都可能聽過啲所謂手工啤酒咁咧，其實名嚟嘅啫，咩嘢都要人做，咩都係手工的。 啱啊， 即機器嘅部分少啲啲咁樣啦，即總之都係概念嘢啦。不過點講都好，而家就講緊話佢哋有機會咧，就即係將啤酒原料嘅價格上升嘅趨勢啦嚇，物流上升嘅趨勢咧，就可能慢慢可以即係轉嫁到俾消費者，加到價。咁所以大家咧就睇得翻好啲咯。不過咁啊，彈完之後咧，呢兩日又回翻啲啦，就唔係話真係一個一支箭咁樣。即係飆上去嗰種，不過咁即係有時啤酒同股市都一樣，即係少少泡沫就比較好嘅，係啱啱恰到好處，即係最順滑入口最好飲嗰種狀態。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啲泡太多咧，又即係泡沫太多，又唔係咁好咯。 咁啤酒股又咁樣講啦。咁今日當然要問下 Dicky 咧一個新嘅名詞元宇宙。咁過去一兩個禮拜咧都無限發酵啦嚇。咁見到咧都個別有啲科技巨企要跟頭做喎。係 啊，因為事源就話微軟咧就確認將會推出呢個元宇宙嘅虛擬空間，同呢個 Facebook 一爭高下啦。咁見到咧都成為咗呢個科技界嘅熱潮啊，呢個概念 真係 multiverse 喎。大家都係一個宇宙喎，而家 係啊，咁但係其實我都有見到報紙有講咧，其實官媒咧之前都發文咧炮轟呢一個元宇宙嘅概念嘅，佢就話強調投資就不是虛擬遊戲，盲目追捧呢個元宇宙咧就不可取。咁到底其實即係作為投資者係應該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商機啊，定係會唔係？如果一間又話唔可以追捧，跟住又有啲政策出嚟，其實都有危機嘅喎。咁 係啦，我哋梗係問啲科技技術含量高啲嘅股評人朋友。如果唔系元宇宙系咩啊？扩张实景咁样系咪啊？就答完咁样。Dicky 交俾你详细讲讲佢啦，好嘛 ？idea 咧 啊，欧啊，我而家系咁拧转头，后边都见唔到呢位朋友。 哦，系咩？有嘅，有嘅，有嘅，系啊。 比较熟悉，真系班门弄斧啦，真系称唔上啊！因为我都系一个即系电脑白痴嚟噶，掂亲啲机都死噶，唔系讲笑 的。我虽未有换机嘅契机咯，系咪先？ 睇睇啦，咁跟住咧又会好翻啲咁样，好搞笑。咁啊，好啦，头先咧讲咗一个即系新嘅专有名词啦 ，metaverse 元宇宙咁，咁啊亦都系啊 Facebook 嘅新名啦吓，咁、咁即系究竟系啲乜嘢嚟嘅咧？即系咁虚与实。是不是同樣前面呢，即究竟什麼概念呢？咁其實我應該咁講，對於你話無論 Facebook 又好，對於微軟 Microsoft 又好啦，呢、這個都係佢哋好正確甚至乎行得啱嘅方向嚟嘅。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嘅生活呢都好難分開實㗎啦。即係當然啦，如果你話真係戴住個頭盔有個即係眼鏡，真係一個視像嘅世界，你都真係都分唔到虛擬啊定係現實。不過我好相信官媒嗰個講法，亦都好理解究竟係啲咩一回事。因為嗱，呢、這個世界永遠都係嘅，明明講緊一樣好科技嘅嘢，但係咧，從一個即係投機者嘅行為嚟講咧，佢哋就可以變翻做另一樣，其實都係好投機嘅嘢。即係話，咪又係講緊法幣啊，又係講緊啲虛擬貨幣啦。當然啦，即係喺價格嘅持續上升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即係近啲好短嘅時間投機炒賣呢類嘅產品，咁當然係有利可圖。咁但係因為呢樣嘢始終喺內地嚟講就成為咗一樣唔准玩嘅嚟啊。簡單啲講嚇，你話喂，好將來嘅世紀，你話會唔會可能即係官方都推出一個虛擬嘅貨幣咧，咁呢個不得而知。咁但係總之咧，而家現成嗰啲甚至乎交易平台喺內地咧，簡單一句全禁嘅，無論挖掘，無論係即係話去即係買賣交易，咁其實都唔得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大家睇到嘅呢件事咧，官媒嘅睇法就係喺呢一個法幣嗰個嘅概念裏面咧，就係唔可以。咁但係你話喂，再其他嘅一啲嘅即係科技嘅應用咧，咁當然呢個就唔係佢哋即係著眼去打壓同打擊嘅一回事啦。咁所以咧就亦都係嘅，因為一講到元宇宙咧，一講到呢個概念咧，就亦都會有啲人會攞咗佢嚟覺得啊，又係咧去翻咧虛擬貨幣嗰度咯咁甚至乎咧即係一啲嘅虛擬嘅藝術 NFT 啦嚇，即係非同質化代幣，又係去咗虛擬貨幣嗰度咧，即係點樣都諗翻嗰啲嘢。咁但係呢個就係對於內地嚟講，佢哋就認為哇呢樣嘢係高風險，唔應該玩就係咁簡單啦。 哇！真係唔夠時間俾 Dicky 再講，因為元宇宙呢、這個投資嘅項目咧，同 ESG 一樣。好大機會咧，成為下年2022年一個投資嘅新勢頭，係啦。咁所以 講翻個宇宙喎， 係啊，宇宙咯，咁容易俾你講得曬，係咪先？咁啊，聽日再同 Dicky 傾偈啊。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 ？Dicky 唔該曬，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聽日再傾， 唔該 Dicky， 拜 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哇！講咗優惠咁耐咧，呢、這個我真係要讚下自己，呢、這個好優惠。 係咪啊？ 平時嗰啲優惠都係減下價，有啲免費好去處咁啊，請你飲奶茶喎，唔使錢飲奶茶喎，正唔正先？ 係咪要又要咩食咗幾百蚊之後先請你一杯奶？請你飲一 杯就咁請你飲奶茶，就咁請你飲奶茶。 國際奶茶日啊， 港式奶茶日係啦。咁啊，為咗慶祝呢個第九屆嘅港式奶茶日咧，咁有一間淡奶公司咧，佢就会联同咗全香港指定嘅150间茶餐厅，就喺11月咧就举行呢个免费派奶茶嘅活动。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啦，嗰、那个时间咧就你要跟翻佢个表嘅，因为我入去睇咧，见到佢全香港九龙新界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指定餐厅啦。咁佢哋做呢一个优惠活动嘅日期同埋时间都唔同嘅。咁我立一立啦，即系近我哋嗰啲啦，即系乐富区咁样有乐富有嘅，九龙城都有嘅。咁你要跟翻个时间咯，即系譬如佢十一月里边咧有一个日子，咁啊，譬如可能3点至5点呢段时间啦，咁你去到咧就会有免费嘅一杯奶茶送俾你饮嘅。 加火啦，限时限刻一定排队。 系咪企喺门口饮啊？呢啲通常都。 哦，咁啊，应该又唔会啩？ 唔会俾个纸杯你攞走啊嘛？应该。同埋應該一人一杯嘅啫， 我未試過啊嘛。 佢已經係邀請你入去裏面坐喺度飲啦。如果我係餐廳嘅人， 淨飲咪雙計咯。 喂，咁你 点搞啊？佢又请我饮，咁如何相计咧？ 免费咧，相计都系免费嘅，理论上数系咁计嘅。 系咁，我觉得如果做得呢啲优惠，梗系大方啲啦。咁你坐低，如果你真系一样嘢都唔嗌嘅，咁就算啦。但系可能正常，即系多数人都会即系坐低嗌个包嚟送下杯奶茶都会啩。 系啊，我印象中系咩噶？不过喺门口派发嘅， 系咩？ 我印象之中系咁通头先 Kitty 都有讲啦，呢个系其中一间嘅淡奶公司， 系 同佢即系帮佢攞货嘅一啲茶餐厅做嘅联营优惠活动嚟。 系啊， 咁样我唔中意冲淡奶，我中意饮茶酒嘅喎，我用炼奶。咁咪即係冇呢個優惠囉。 欸唔係 我咪揀嘅先。 等等先唔係奶茶入面一定要有淡奶嘅元素嘅、嗯。但係你落糖呢就取替咗個炼奶兩樣嘢嚟嘅。係啦係啦。 即係淡奶係必須嘅。 係啦如果咪就表示 茶。你撞唔到個 茶。係如果咪撞唔到個茶嘅。係啦。 都一人一杯啫。 係啦。你茶奶茶我真係叻㗎。我玩咗好多年。 我可唔可以飲完之後呢跟住戴返頂帽行去後面再排飲多杯得唔得㗎。 唔得喎佢有講嘅即係每人呢就只可以限攞一杯。咁同埋呢都係派完就完啦。 係啊。即係又係排到暈。 數量有限。咁但係呢度真係完全唔使錢㗎嘛。 但咁辛苦唔好講咁多。都是我请好过啦我来请先带几杯俾大家喝下。不过呢啲优惠呢我近排喺叫做某几条路嗰度譬如海防道呢、嗯、即係尖沙咀咪好多嗰啲车呢流动嗰啲宣传车、 嗯、 有阵时呢都会排晒队啦派嘢咁样。前排派茶啦我都有走去 like 佢。 都系一杯杯嗰啲啊 唔系一支支。 一支支嗰啲。 一支支嗰啲。咁、哦、我你知好鍾意饮一支支嗰啲茶啦、嗯、你识咗十几年、嗯、我都饮足十几年。咁、嗯、我攞一支走呢觉得好着数喎。 係啊其实夏天特别多添啊即係你行到山水山汗咁样、嗯、即係喺嗰啲主要大街呢就会有架车派下去而家嗰啲新产品啊。汽水又好啊！ 你通常 like 完呢啲 page 会唔会 delete 翻啊？ 我唔会即刻嘅，我唔会即刻嘅。 当晚 唔系，但系之后你见佢系咁 check 完就自己 delete 翻啊，系咪小白会唔系？小白 会，但我识好多人都会咯。 系咯， 我唔会啊，除非佢真系好烦咯，之后好多嘢弹出嚟咯。 俾啲广告你睇， 咁你个人心地都几善良。我会即刻 delete 翻。 喂，但系即系都系嗰句啊，你净系饮杯奶茶，喂，斋饮奶茶削胃啊， 系啊， 咁你即系又要帮衬佢买多个包。 系啊，咁咁、啊、都好啊！你本身都要食嘢噶啦，而家免费唔使俾你加钱有嘢饮、啊，免费送你一杯嘢。 你俾佢啦，佢头先一开始开呢个环节， 我好开心、 啊，今日真系好潮啊！唔系平时嗰啲都系带你去下啲免费公园。 系啊，我觉得呢个劲啊， 真 系唔使钱啊， 好叻啊！好嘢、 啊，咁啊，大家可以上网睇翻嗰啲派发嘅地点同埋时间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一月四日是一年的第30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57日。1922年11月4号，英国考古学家和埃及学的先驱英格兰人霍华德·卡特率领考古队在埃及帝王谷发现古埃及法老王图坦卡门陵墓的入口。挖掘工作由1917年秋天开始，最终发现一条六尺长的石阶，外门上3000年前的封印证实是一座皇室陵墓，亦证实陵墓内的物件完好无缺。1922年11月26号，考古队抵达内门。1923年2月16号，打开被密封的门道入口，墓穴内发现5000件以上的豪华陪葬品，还有一具重约 134.3 公斤黄金打造的棺木，并且找到戴住黄金面具的图坦卡门王木乃伊，震惊全世界。11月4号出生的朋友极富魅力，拥有说服别人的才华，亦具备挑起争端的本领，无论在家庭或社交圈子都居于领导地位，受人重视。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艰辛的考古工作，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什么启示？从考古发掘到的物品，我们可以知道历史的真相，还是只是化为财富的表象？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政策会议，决定调整疫情爆发后为刺激经济而推出的资产购买计划，今个月起每个月削减买债150亿美元，预计计划明年中结束。联储局又说准备好根据经济状况调整买债步伐。联储局主席鲍威尔承认开始缩减买债的时间较六个月前的估计更加早和更加快，原因是政策要适应现实情况，亦都因为通胀较高。他重申缩减买债的决定并非任何利率政策的直接信号，重申在加息方面会保持耐心。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在0-0.25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美国新泽西州州长选举，美联社报道，民主党籍的麦菲以些微优势击败共和党的洽塔雷利，成功连任。两人在点票期间会有领先。64岁的麦菲主张向富豪征收新税，落实更加严格的枪械管制等，同时要求执行更加强硬预防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包括强制要求师生在学校佩戴口罩。麦菲成为44年来首位可以在新泽西州成功连任的州长。另外，美国多个城市举行市长选举，其中父母来自台湾的吴美当选成为波士顿市长，是当地首位华裔同女性的市长。纽约市长由民主党的亚当斯当选，成为第二位非裔市长。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巴盖里说，伊朗核协议谈判将会在今个月29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重启。巴盖里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同欧盟对外行动处副秘书长莫拉通话之后，双方同意在11月底前重启对话。伊朗方面说，月底谈判的主要议程是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各方恢复履行核协议。警方根据线报，昨天在大屿山大豪湾进行反走私行动，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为走私用途而建造船只。警方在行动中检获5艘怀疑经改装的快艇和10个舷外引擎，市值大约400万元。警方估计快艇和引擎是用作走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4.1，瑞士法郎0.912，加元1.238，人民币6.407，英镑对美元1.369，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40点，升31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18美元，卖出1,776.7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秀晴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呢一段路咧，全线系解封啦。咁但系一带仲系车多，车龙排翻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观塘道嗰边咧，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重复多次啊，就系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秀晴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全线系解封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车龙仍然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观塘道嗰边咧，龙尾就喺牛头角下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咁车龙就系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屯门高尔夫球中心。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对出；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那段车多，龙尾去到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骏星工厂大厦嗰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嗰段都系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呢一段咧都系挤塞，咁啊清水湾方向咧比较车多啲啦，排到去大学道回旋处。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一个人可以因为唔同原因而饮酒。例如有喜庆事想减压要解闷，甚至有人认为每日饮啲红酒能够对心脏有益。 但是酒精已经被证实是第一类的致癌物，同烟草、石棉、电离辐射属于同一个类别。 饮酒越多越频密的人，不单止癌症，患上肝硬化、心脏病、中风的风险都会大大提升。 而酒精对身体都有很多即时的影响，例如大大降低一个人的自制能力，增加造成意外、自残、家庭暴力、疏忽照顾儿童、旷工等等的问题。 如果你要揸车觉得不舒服或者食紧药，都不要饮酒啊。 如果你想了解多啲关于酒精嘅谬误同埋迷思，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一系列免费嘅健康推广活动，例如健康工作坊同埋辅导等等，涉及多种健康主题。 想知道更多相关资讯，可以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详情可以浏览www.dhc.gov.hk。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唔系，谂下谂下，今日应该等下 Kitty 介紹 咩啊？ 點解啊？ 佢琴日睇一套新戲啊嘛。 你係講呢套戲咩？ 唔係，我唔係講呢套。 係咯，你都未睇。 佢未搞清個南韓演員。 唔係嗱，就咁，我想講。咁我即刻咧就話，我俾隔離嗰個就叫做點咗啦，即係佢話係嗰個人嚟嘅。咁我即刻頭先就話，喂，唔係喎，我俾阿 O 笑我喎。跟住咧佢就話唔好意思，我真係睇錯咗。但係佢 send 翻嗰幅相俾我咧，又真係有幾分似嘅，真係。因為同埋之前即係佢認錯嗰個人咧，之前都有喺即係嗰系列嘅電影出現，咁所以佢就好直覺係嗰個人。 嗱呢度即係講少少啦，就係、是、今次永恆族咧呢個演員咧就係、是、馬東石，就係、是、神秘大叔同埋《屍殺列車》個暖男嚟嘅， 就唔係另一個， 就唔係《Doctor Strange》入邊嗰個咧，即係阿 Wang 咁樣。係啊，講完啦，大家唔好認錯，因為琴日咧有好多朋友都認錯咗啊。 喂，其實真係爭好遠喎，兩個樣。 係啊，我都覺得爭好遠啊。 馬東石再大件好多噶。 係咯係咯， 咪就係、是、因為頭先講嗰個先入為主啊，即係覺得呢系列嘅電影如果見到差唔多款嘅就以為係佢。 咪啱咯，即系我同我老婆都系咁样讲。哦，呢、這个日剧个女演员好靓，佢未同其他日剧嗰啲女演员一样。 系啊， 即系喺佢哋嘅眼中，日本女仔啦，又或者日本妹啦，都系咁嘅样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咁样咯。 嗱，咁我就话即系话，点解揾阿 Kitty 介绍咧？就唔系话因为佢认错人，而系因为咧佢形容套戏形容得好好。 哦， 几好睇啊，好丰富 啊。唔系啊，因为你未睇啊嘛，你未睇，我唔好同你讨论剧。 Kitty。二台院线啦、 啊， 唔好讲咁多啦。二台院线啦、 啊，每一次 Kitty 都会话套戏好睇啊，剧情好丰富。 老老实实，我唔会俾你打沉。我觉得我自己讲得好好啊，讲电影。 我知道啊，我就系欣赏你讲得好嗰下。 唔系，咁你哋未睇，咁唔通我将最绝屈嗰啲讲出嚟咩？咁我梗系讲大 general 嘅一啲感觉啦。 啱、啊、你唔好笑得咁夸张啊！听众又话我哋成日笑 Kitty。 唔系，我真系好中意啊 ！Kitty 介绍戏俾我哋睇。 你系咪真系中意定笑佢噶？ 真系中意噶，真系中意笑。 你望住我讲一次。望住我講一次， 係戲劇效果，戲劇效果，戲劇效果。 唔係今次講呢套電視劇咧，好舊嘅，大家又係未出世嘅年代啦。真係劇情好豐富嘅， 有峰回路轉有冇？ 喂，唔係喎，我嗰個豐富咧，你 get 唔到。豐富即係話俾你聽咧，裏面冇乜悶場啊。即係豐富嘅意思就係、是，哦，嗰啲環環緊扣，咁樣個節奏好好。 誒，小白做好人啦，幫下 Kitty。 唔使，我唔使你幫啊，我唔使你幫啊。 硬漢子啊， 你個角色設定噶嘛，好人啊，好人啊， 大家都係好人。 啊、我哋唔係㗎，我哋衰啲啊。 嗱，今日講呢套咧，就真係。大家未出世啦，啊又系未出世，即系次次都系未出世咁样啊！1981年11月啊，女黑侠木兰花，咁唔系花木兰啊，冇调转啊，花木兰就系代父从军嗰、那个，呢个女黑侠木兰花。咁呢个故事咧，其实都系小说改编嘅，就系、是、倪匡写嘅小说嚟嘅。咁佢写呢个系列咧，亦都可以话系佢第二个即系第二个嘅人物咧，系最多嘅。寫咗最多嘅古仔嘅，有60個古仔 系列嗰啲 啊，唔係又唔係啦，黑玫瑰就係對黑玫瑰就係、是哦、Bobo 車、嗯、就係另一個。 好好， 咁呢個咧《女黑牡蘭花》咁最初就係小説改編嘅啦。咁呢本小説咧就有好多嘅古仔，大約60個咁上下啦，都係一啲章回小説咁樣啦。咁裏邊咧。好明顯啦，女黑俠木蘭花啦，咁啊講兩姊妹，即係木蘭花同埋木秀珍兩姊妹嘅。咁佢哋阿爸咧就叫做木一龍，咁木一龍係邊個咧？警察咯。咁佢兩個女點解會咁叻咧？咁因為咧，阿爸就原本梗係想個女知書識禮，即、就、係、是、我去做一個 大家閨秀， 大家閨秀， 賢淑嘅。 咁點知咧就誒當時即係佢喺嗰啲即係仲係40-50年代嗰啲時候，咁我就不如揾個奶媽去湊大佢哋咧，因為自己佢要翻工。好啦，咁跟住咧，點知個奶媽原來識武功，靜靜雞由細到大教佢兩姊妹打功夫，咁佢兩個咪身手敏捷咯。 係，咁奶媽我都想識翻個。 打功夫 咁激教下个仔嘛，系咪咁激小啊？喂，学功夫好贵噶， 系啊，但系要静静鸡教，即系唔可以俾阿爸知道，原来我教咗你功夫咁样。咁但系咧，佢两个即系后生年青嘅时候，梗系想我要行侠仗义。咁于是乎点算咧？蒙面咯。但系佢哋所谓嘅蒙面咧，唔系遮晒块面，即系好似去嗰啲化妆舞会咧，就系戴个眼罩，跟住就认唔到你噶咯， 肯定认到 嘅。系着住件黑衫，跟住戴个咁嘅眼罩，我认唔到你噶啦。 其实电视剧好得意噶，咁样咧就认唔到咯。 系啊， 跟住咧飛虎隊咧勒住曬成個頭咧，兩上咁你都認到，我心諗。 咁其實最早 佢要認到就認到，認唔到就認唔到，你冇得搏。 我哋而家戴住個口罩，成日都認到人啦，點會認唔到啫？ 唔係啊，你飛虎隊嗰啲咧係直頭甩曬，係正係得對眼，佢係啊喺轉角位都知你係兩上啊。 如果唔係啊，擦槍走火，射得同僚啊！ 但係呢個咧改編咧，就最初嘅時候唔係電視劇先嘅，喺60年代咧已經改編咗電影系列先嘅啦。咁呢個名好奇怪，木蘭花咩擁破死光標喎， 呢個007啦， 係啊，其實佢就係用一個呢個方向咧。咁當其時咧就係雪梨姐做木蘭花， 好似啊，雪梨姐都好似木蘭花， 因為要打嘛。 好似同埋咧之後有啲TVB 嘅電視劇，佢都係做嗰啲女黑俠咧，我都想象到雪梨姐個位。係 啊，好啦，講翻電視劇呢個版本啊，810呢個版本啊厲害啦，你估下邊一個做木蘭花？ 哎呦，啱啱 check 咗。 哦，你 check 咗啦， 咁你讲啦。 个反差好大嘅。 系啊，系赵雅芝啊。 系啊，芝姐做啊。咁因为咧，大家都会觉得，赵雅芝啊，芝姐应该系温文有礼啊，或者系上海滩啊，冯晴晴啊呢啲系。即係比較文，即係文質啲嘅， 即係唔會喐手喐腳啦。簡單來說， 點知佢就揾佢做打女喎，今次個反差好大， 破格咯，好破格，收視好好，係啦， 收視係爆燈添。當其時你諗下，就係嗰陣時係電視大戰嘅時候啊，80%收視。即係基本上係人都睇緊木蘭花咁滯， 唔係因為可能真係未睇過，頭先都講啦，趙雅芝話有咁多 movement 咁多動作戲咁樣，即係吸引到啲觀眾，哇幾好睇喎，打得咁樣。 但我反而八卦咧，咁我見嗰啲演員表咧有黃錦新，唔通係嗰陣時擦出愛火花？ 就係啦。 我真係呢套劇 就係因為呢一套合作咧，就擦出 叻喎你， 我都係睇八卦嘢啦。 好叻，因為佢同阿黃錦新同佢就喺戲裏邊做一對啊嘛。咁啊喺呢個戲做咗一對之後咧，咁跟住就 真 係 變 咗一對咁樣 嘅。So sweet， 幾浪漫喎呢個。係 啦，嗱咁呢個戲咧，咁阿趙雅芝就係飾演木蘭花，咁個妹咧就係穆秀珍啦，兩姊妹個妹咧就係楊盼盼，楊盼盼阿盼盼即係真係 識打啦， 真係識打。 原來佢係木棉花喎。 木棉花係 啊，佢個括弧寫住木棉 花個名啊嘛， 係啊，木秀珍，唔係即係另一種花咯，即係木蘭花就係家姐嘛，另外阿妹就係木棉花。 木棉花咪成日唔知五月嗰陣時喺香港好多嘅， 好多係 啊， 飄下飄下嗰啲。 嗱，咁呢個戲咧就即係最老土嗰啲啦，咁一定要警惡情奸，咁惡叫咩咧？好似叫黑龍黨啊，係嘛？如果冇記錯，即係總之係對付一個 幫派， 幫派咁樣咧。而呢個幫派嘅阿頂爺咧，咁就係阿楊群飾演嘅。咁佢咧點解會又會同呢個木蘭花有關係？咁當然咧，佢警惡情奸啊嘛。而最後阿爸咧就係死咗嘅，即係因為佢破查一啲案件嘅時候死咗。咁當然要代父報仇嗰啲咁樣啦。 復仇嘅故事。 復仇啦。咁但係咧，佢又即係佢都有翻咁上下年紀，但係佢又中意咗阿木蘭花嘅喎。 楊群 叔嗰個角色啊，就中意咗木蘭花喎。 咁但係 木蘭花就中意黃錦新嘅喎。 咁俾你揀都揀黃錦新啦，後生仔啊嘛。 咁但係你作為一個邪教嘅一個主帥啊，咁佢會點做啊？ 殺咗黃錦新 咯，殺咗黃錦新啦， 或者落毒迷暈咗啊？ 咁又未啊，因為女黑俠太勁啊嘛，咁跟住咧就殺咗黃錦新啦，咁跟住之後就當然要報翻仇。 哇！真係有 殺 咗啊， 殺咗啦， 跟住之後， 哇！好慘喎，佢又冇阿爸，又冇情人， 係咯， 係啊，咁所以呢個古仔咧，其實 孤獨的英雄嚟嘅，唔怪之咁咩啦，咁爆啦啲收視， 係啊， 下下去到咁盡啫，都冇話監禁佢啊，或者囚禁佢就算，佢一嚟就殺咗佢咯，大佬。 同埋呢個戲本身咧，佢都有啲叫做向翻個電影致敬嘅，譬如電影60年代。那個電影就由曾光做主角嘛，其實今次咧曾光就喺呢個戲裏邊都有飾演另一個角色嘅，所以咧即係都會有翻啲聯繫咁樣咧。咁呢個戲咧當然咧喺當時就會大家會哇覺得好好睇啊，但係我就覺得有啲可惜就係睇唔到續集啊。因為佢只係拍咗一次，咁反而有其他地區咧都會拍過相關嘅題材，但係香港咧就冇再拍過啦，咁有啲可惜啦。咁但係正話大家都講啦。葉麗如登台的時候唱兩隻噶嘛，一隻咧就係上海灘，另一隻咧就必定會唱呢隻。 莫兰花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呢。每个人嘅身边都总会有三五知己，即系你嘅好朋友、好姊妹、好闺蜜啦。喺法文里面，到底我嘅好朋友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Depuis qu'on te connaît, on a tout compris. Ta joie de vivre et à tout prix. C'est quoi pour toi le bonheur, ami? Que peut-on faire pour te plaire, dis-moi? Et si je ne peux le deviner, mon cœur est chaviré. Ami, lorsque l'on te voit, la vie est toujours plus belle. Tu sais, quand tu viens vers moi, c'est toujours la joie. 讲到个个咧都会有三五知己好朋友喺身边嘅。如果你都仲记得嘅话，之前林慧都有讲过，法文嘅名词都系有分男同埋女性别嘅。如果用英文讲嘅话，大家就好简单咁样分咗做 he 同埋 she 啦。其实法文亦都系一样，不过法文比较复杂嘅地方就系、是、唔单止系 he 同埋 she 主体有分别。就连形容词或者是其他名词的词语都有分男女的。在英文，如果你要介绍你的好朋友，可能的分别只是 He is my good friend 或者 She is my good friend。 但是在法文，如果你要说这位男士是你的好朋友，你就会说 Il est mon bon ami, Il est mon bon ami。 如果是女士的话呢，你就会说一句Elle est ma bonne amie, Elle est ma bonne amie。 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同法国朋友介绍你嘅男性或者女性好朋友，喺字眼方面都要注意下，到底你应该讲一句 Elle est ma bonne amie, Elle est ma bonne amie, 定还是系 Elle est mon bon ami, Elle est mon bon ami。白元浩， 乜嘢事啊？芭比林慧， 你觉得而家系乜嘢季节呢？ 睇下乜嘢时间咯、 啊。有咩分别啊？ 朝早系冬天，晏昼变翻夏天咯。 吓、啊！ 无论朝早定晏昼，带多件衫喺身边啦。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咁啊 ，Kitty 同埋小白可以讲下呢一个。近排咧，小弟咧都好喜欢去西九文化区嗰度啦。有阵时咧又可以放下电啦，咁、啊，即系将自己放电嘅，跑下步啊吓。咁啊，好多人跑步嘅夜晚吓，跟住啲家长咧又会带啲小朋友，譬如礼拜六日嘅时候，摊喺个草皮地 野餐， 野餐啊，咁啊可以放狗。 camping 都有，见到有人搭个帐 篷。我都带过小猪去嗰度。 系啊 ，camping 我 都带过只狗仔。 系啊，几好啊吓。同埋咧，佢依家新开咗嗰个 Empress 博物馆咧，出边咧多咗好多台啊，嗰啲台咧系几好嘅公共空间咧、我见好多朋友咧攞个叉鸡饭咧，跟住加罐啤酒喺度食咧，对住个海咧， 哇正哦、 啊！我、呢个无敌嘅享受， 同埋而家呢个天气真系好好， 舒服啊， 吹下海风， 我今晚都想去一次，就系真系买盒叉鸡饭，跟住加罐啤酒，几 happy 啊！ 一齐啊！ 有阵时咧有啲 加到 例 汤， 需要即系个 view 系无价嘅。那個 view 是屬於香港即是很好的一個景致啦，維港景色。但原來今年價就得咯。當然我梗係知道，喂唔係啊，我平時去開咧 ICC 最高嗰個龍乜龍乜嗰啲食噶，嗰度未係嗰個景致。 嗰啲啊，有雲你睇唔到嘢噶。 我上去上面都係食叉雞飯，其實係啊，我下面食飯盒叉雞飯我都好。 稍微嗰個空氣污染指數高啲咧， 你 都睇到啊。 但下面唔同啦。 係啊， 係啊，我下邊 幾清楚， 起碼有海風吹住。 我又見到啲外國女仔喺度跑步，幾多嘢睇啊？係咪先？係啊，倍添情趣啊嘛！ 喺101樓睇唔到， 睇唔到外國女仔跑步， 睇唔到，望遠鏡都睇得辛苦。 係啦，嗱，小白，我同你入去嗰度食完飯喺嗰度跑一轉，幾 happy 啊？係咪？係 咯， 試試啊，約埋你啊 ，Kitty 好嘛？ 好啊，好啊， 有好多外國男仔啊，唔著衫跑步。 唔係女仔我都照睇㗎。 唔係你可以睇男仔， 我欣賞啊，唔係我中意睇女仔。 係咩？ 女仔好睇啲。 我都中意睇女仔喎， 咁啊，一齊睇咯， 有相同嗜好喎。主要我想講，其實 Empress 博物馆咧，下个星期五咧就正式向公众开放啦。咁啊，公众可以点啊？喺今个礼拜五早上10点咧，网上预约。咁你话使唔使俾钱噶？如果你系香港人咧，永久居民咧，系唔需要俾钱嘅。咁喺呢一年之内啦，咁啊 ，Empress 就宣布咧免费入场嘅安排啦。从开幕日起计嘅12个月之内咧，持有效嘅身份证明文件嘅香港居民咧，就已经可以入去啦。 好似部分例如放映嘅嘢咧，就嗰啲就要俾錢啦。 係啦，係啦，因為我都未入去，原先有個 tour 可以入去參觀下或者去睇下先。不過我又係撞咗時間冇入到去啦。如果唔係就可以同大家即係做個少少嘅預覽啦。因為我都覺得喂，香港有一個藝術嘅藏館或者博物嘅藏館咧，其實入邊 suppose 係好多嘢睇嘅。咁我又想入去，即係你話影下相又好，打卡又好，了解一下呢啲都好。不過記住嗰樣嘢，你真係要預約嘅。你冇得話喂，可唔可以喺門口walk in 啊？即系我同阿 Kitty 同埋小白喺门口啊，食完个叉鸡饭入去冒下啦，得唔得？得嘅，大堂可以。你话深而更深，去到上边要睇啲藏品咧，就难啲啦。因为之前咧，即系阿唐英年先生都即系佢个团队未嗰啲藏品未话都升值好多嘅。咁、我睇下阿唐生究竟买咗啲咩咁有眼光，哇！几年升咗咁多值，我都想学下呢啲艺术品嘅投资啊嘛，系咪先？ 其实控制下人流，我觉得几好啊！即系而家都好多采取呢啲做法，无论系博物馆啊，又或者你话直头新开嗰啲 cafe 啊，都系啦。即系你都就系想去享受一个比较静静地嘅空间噶嘛？如果哇好多人人头涌涌，你其实都睇唔到啲乜嘢啦。 太多人咧，大家嘅心态都系即系成日听噶啦，我宁愿唔去咯，系咪先？咁你想去嘅就控制下人流，咁大家都排住队去咯。 有防疫啦，即系有翻啲安全距离啦。 依家好去啦，冇访客诶，冇游客啊嘛。第时有游客难讲噶啦， 蒲塘方向啊，一中咧就系近住面粉厂啦，咁呢一段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儿童医院对出，后少少近住宏天广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呀，咁就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同埋东隧方向有两宗嘅交通意外，一中就近住面粉厂，咁所以呢一段嘅车龙咧，龙尾就喺儿童医院，后少少近住宏天广场对出嘅快线咧，又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咁所以揸车朋友赶时间，你话咧暂时就唔好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咁最好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去翻油塘同埋东隧方向啦。咁另外咧喺新界上水嘅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新运路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上水鸡岭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新运路来回方向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一个环节咧，当然要继续啦，问一下一啲创业者取下经啦。咁啊，有阵时咧，由创业嘅阶段咧，已经成为咧间跨国公司咯。咁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访问下小店，有阵时访问下大企业啦。今日咧，请嚟咧，杨玉玲女士啦，去同我哋分享啦。你好啊 ，Winston。 早晨，阿 摩。早晨，早晨。喂，嗱，其实咧，我知道你一个品牌咧，都系关于咧，即系护肤咁样啦。咁啊，我哋翻去调时间。先一开始先，点解你会创业仲会喺呢个 beauty 嗰度大展拳脚啦？ 咁其实咧，我系一出生嗰阵时，我系做一个 fashion designer 嘅。 哦，系时装设计师嚟嘅。 我喺英国都系读时装设计嘅。 系咯，但系点样慢慢转型咧？我想问一下。 咁其实因为我以前啲 customer 都比较啲国际性嘅客户啦，咁佢见到我突然之间2014、2015年嗰阵时，佢见我突然之间咩单都唔接，静晒，咁佢问我。喂，你想咁早退休咩？ 咁點解要轉換跑道呢？因為做得好地地，因為fashion 都繼續有得做㗎嘛，係咪先？我哋今時今日雖然仲多咗好多牌子添，咁加咗網購嘅年代，可能令到更加多一啲商業嘅效益，透過網絡去做一啲營銷。嗱，我又再問翻深入啲啊，由時裝嘅軌道啦，嚟到依家護膚啊或者 skin care 嘅軌道，究竟個 twist 喺邊一度咧？ 我冇啊，其實因為嗰陣時我係一路咁我做緊啲國際品牌啦，咁我同佢哋嗰邊啲 designer 啲director 都比較熟嘅，係，咁佢就覺得我哋大家一齊見到個 fashion 咧係。是一做的、但是因为已经是转了做 fast fashion, 它、很多东西是很快、以我是本身是出身来讲我是一个是叫做 design 加上一个 manufacturing 的人、我是接驳不到的其实是。 哦、为什么会稳定这一番呢 没有因为是我个客人是我个客人和朋友他又跟我说我告诉你其实我如果真的去 suggest 我去转跑道的我很多谢他。他跟我说的时候我说我唔識㗎喎，我做咗20几年我都係做 fashion, 我讀書係讀 fashion, 我可以轉去咩呢咁講。佢第一句叮我啦 ,beauty。咁我就話 beauty 同 fashion 有咩關係我嗰時我都唔識嘅。 係啦好似風馬牛不相及咁樣係咪 但係即係可能佢哋真係做開國際嘅市場啦。咁佢話其實你 fashion 係一個外嘅。你 beauty 是一个内的当其实是大家都是要扮靓出来的结果我都是要靓的 是 其实是拉到只不过是你怎样去将它用第二个形式去玩只不过是、所以我说啊挺好的、其实跟着我跟他说我真的什么都不懂的、我的客人就很好他介绍了我去韩国那边、读一些比较深燥关于 skin care 的东西 课程是 课程是啦、 但是 你读完这个、skin care 课程呢但又不是在南韩那里去代理啲產品，你去咗日本方面去做，咁我又覺得啊，點解咧咁樣咧嚇？ 我唔係，其實根本最初你見翻我哋公司入邊個歷史，我最初係代理一啲南韓嘅產品嘅，咁其實都 OK 嘅嗰陣時都，但係後屘慢慢發覺，因為我本身一路咁進修咁啲 beauty 嘅嘢啦，我見到其實南韓嘅產品未必真係咁適合我哋香港同中國依邊咁嘅皮膚，係、比較係北方少少嘅。咁我哋講真，我哋即係做生意嘅嘢，我都係走。即是大众化的咁我一定是以大众为基础的咁所以我后面慢慢觉得其实日本来讲是我实际已经很喜欢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会啱的。 咁有没有小贴士可以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去沟通一下就是说我都想做创业者我都试下倾过想试下倾过日本品牌回来但不是这么容易啊第一日文又不厉害第二就是一开始怎样建立个互信呢你当年又是怎样倾这个品牌回来 的咁其实当年呢我是最初是由一个他们自己日本本身的品牌啦咁他来找我的时候因为他见到我在韩国做那个品牌虽然是我做了一年到啦但是在市场上面都 OK 的是见到广告啊见到什么的。咁他就来找我啦咁跟着后面我就跟他说我说 OK 的。咁我帮他们日本那个最初那个第一代啦我叫第一代啦咁做了差不多一年到其实他见到我的成绩都很好。咁、就适逢是他们日本来讲是一些48周年他们那些即是很劲的东西啦他们就要出一些特别的版。咁他们来找我再咁我就慢慢大家就觉得我给一些意见他啦之前、他们那个产品有什么问题啊咁、我给一些意见他我大家再磨合一下。咁、所以变咗是 我反而是你俾意見翻佢添啊！咁唔怪得知個合作模式又同可能過往，即係我有啲朋友都係㗎，可能做啲清酒生意，哇、簡直係三顧草勞式先可以喺人哋嗰啲唔知幾多代啊，肯俾你做下生意啦咁樣，因為佢哋。 好顯赫噶嘛，同埋佢都好捍衞嗰個家族生意。其實佢都會喺度諗啊，你即係你香港人都係外人啦、啊，即係唔係 Nihon Jin 啦，即係唔係日本人。咁我留咗俾你，你會唔會將我 brand 百年基業毀於一旦嘅？咁呢啲全部都係佢哋有諗嘅嘢咯。 正確，我日本呢個品牌佢哋都係嘅，因為佢已經有成差唔多五十幾年歷史㗎。 係咯係咯係咯。 佢最初同我講佢見咗我做咗一年到啦，佢覺得係 OK 嘅呢樣嘢係，佢都相信我。佢見到我以前嗰個 profile 都 OK 啦，咁佢哋亦都希望係將個品牌係傳承下去啊。佢哋就話我可以俾你做，不過你唔好整冧佢。 係啊，咁當然冇整冧啦，即係公司依家仲係細水長流式，而且有好多新嘅擴展。今集咧講住咁多先，下集咧又請啊，即係楊玉玲博士咧同我哋傾下咧。喂，佢今次有咩生意咧？除咗線上線下咧，仲有一個學習嘅課程，點樣可以將 skin care 再加證書課程，又可以做到一個 training 或者一個培訓咧？咁入面都好似哇，越講越遠咁啊！計啦，時間所限，講唔到咁多，下集再同你。 好，多谢大家。 极相信我做到。 九点十九分，佢系胡鸿钧，谢谢你的应援。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77%。 今日同大家认识下清酒，原来清酒都有定义噶。以日本特制嘅制酒方法做嘅酒，都可以叫成日本酒。有唔同嘅种类，包括当中提及到嘅清酒、烧酒、金酒，好似其他东亚文化圈国家或者地区咁样，主要系用米类作为发酵物，因此大部分嘅日本酒都是米酒嚟噶，饮嘅方法亦都有好多，可以雪冻饮，可以温住佢饮，配以寿司或者刺身，简直是可以完美配合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早晨啊，嚟到星期四朝早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 call 咗俾阿玲，早晨阿玲，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我知道你有 好， 我都好开心啊，因为我知道咧你邓好多朋友都一样咁开心，就系佢哋好多人生日，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啊，俾你慢慢数下， 好啊， 吓、 啊，我嘅儿孙孙， 嗯， 梁俊杰、黎永彤， 系。 黎元志 系 阿蔡永彤先啱，唔好意思啊，阿蔡永彤黎元 永彤咧，下次讲永彤咪得咯，傻猪嚟嘅。 吓、啊，跟住咧就我姐夫梅顺伟，我家 姐阿青， 系 跟住我侄女阿诗， 系 跟住我侄女细卢敬东， 系 跟住我侄孙卢柏宇，跟住我好朋友张琪， 系 最啱尾就系我老公阿德。 老公阿德 啊， 同阿德都结咗婚好多年啦，咁啊，佢生日啦，哇，其他真系实在太多啦，我唔逐一问你点同佢哋庆祝啦，咁都系打电话食下饭啦，但系同丈夫咧，同老公点样庆祝啊？ 都系又食下饭咯， 即系又食下饭，喂，做下啲 sweet 嘅嘢啊！大家话就话老夫老妻有阵时即系一两次做啲简简单单嘅，例如唔系话你送扎花俾佢，不过你可能喺食物选材上边花多少少心思。煮多一两样或者揀下佢一啲特别鍾意食又唔係成日食嘅食材。咁咪特别啲囉，係咪 係。 得唔得 得。 係啦，咁有冇諗到啲 idea 先， 不过今次都係去食自助餐嘅。 佢想食㗎嘛，自助餐。 係呀、啊、简单㗎嘛。 好啊好啊，咁你哋去食自助餐啦。咁自助餐。 我穿咗煲添，諗住唔俾佢知。 唔紧要，得㗎啦。咁你自己额外再准备啲得意嘅甜品囉。或者食完自助餐之后諗一个地方俾返佢嘅，同佢去散下步嘅。例如去下海边嗰度拍下拖咁样。倾下偈。係、 哦、 啦。讲下啲八卦嘢最开心噶啦， 系啊，好开心嗰阵时行下，好舒服噶。 系啦、啊，咁好啊，咁啊，有啲咩特别嘅说话俾晒咁多位生日嘅朋友同？ 祝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啦，最紧要啊，开开心心啦，真系嘅。 啊，系，咁啊，希望大家都快快乐乐啦。 嗯， 多谢你嘅电话阿玲，多谢晒， 拜拜，拜拜。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评。常的看几远，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从提到家中膳前旧宴，从回旧里家。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雨，爸爸的心，妈妈的 似墙壁关注，入我眼里心里满是歉意，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雨，难忘记我学牛郎骑虎背，童谣万唱一家欢喜，母亲的笑深深记，望着这信里而睡，念到故乡两老原始意 追踪三十一，咁啊，今日夜晚有咩睇？我哋问下电视部阿昌先。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啦，早晨各位。 喂，有医生与你、 啊。冇错啊，今晚7:35啦，继续嚟新一辑嘅医生与你啊。咁啊，继琴日同大家咧探讨呢个椎间盘突出啦，咁啊，教大家点样分系真系患咗椎间盘突出，定系普通腰痛啦。咁、啊。如果真係萬一確診咗呢個椎間盤突出嘅話咧，咁啊病向淺中醫啊嘛，咁但係應該揾咩醫生咧？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咧就會教下大家路啊，即係從呢個骨科醫生、中醫同脊醫之間。教大家咧解釋下佢哋唔同專業醫生嘅範疇裏面點樣為病人去診斷同埋點樣去醫治呢個病嘅。 嗯，咁可以睇下啦。我都唔係睇下，我都 fans 嚟噶，醫生與你咁樣。 係啊，知你中意睇嗰啲主持人同埋嗰啲醫生啊嘛。 我啲醫學常識嗰啲，我梗係好努力去， 梗係要啦，梗係要啦，係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呢個椎間盤突出啊。係 啊。咁啊，去到今晚夜晚8:00有大師對談啊，咁啊繼續全燈法師同埋阿李燦榮兩位主持咧，同大家討論一下一啲人生嘅智慧。咁、今晚嘅題目叫做自重與自殘啊、 哎， 即係自重就愛自己啦，自殘就唔愛自己啦， 傷害自己啊， 冇錯啦。咁啊，今晚兩位咧就會同大家咧分析一下、探討一下呢兩種心態。對我哋自己有啲乜嘢嘅唔同嘅影響咁話嘅。 係啊，咁啊，即係燦榮都除咗呢個節目，可能禮拜六仲有一個啊嘛，係啊， 係啊， 我一至五都見到阿燦榮嘅喎，依家。 冇錯啊。 好，咁啊，睇完呢一個，仲有咩睇啊？ 好啦，咁啊，去到今晚10:00，《悠遊在四方出位家族二》啊，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靚女主持啊，史黛絲咧就會繼續去一啲另類嘅英國家庭嗰度寄宿啦。咁啊，睇下佢哋當即係佢哋嗰個家庭嘅文化。咁啊，最後一集。今晚咧，佢就會去到威爾斯一個家庭嗰度。咁啊，呢個家庭咧，即係除咗爸爸媽媽之外咧，佢仲有啲小朋友嘅，但係就比較有啲棘手。咁啊，大仔咧就患咗腦癱嘅，咁啊，細仔咧就確診咗呢個唐氏綜合症。咁啊，佢阿史黛絲去到佢哋個屋企嗰度咧，寄宿咗3日。咁啊，睇下咧，同佢哋透過一家人嘅相處，去了解下咧，佢哋點樣養育呢個殘障兒童，當中有啲乜嘢甜酸苦辣咁話嘅。 喺咪生活上嘅，譬如各種溝通啊，可能都遇到好多唔同。要用特別的方法嚟手語啊咁樣，咁啊喺係啦，咁啊喺生活上的而且確又可以另外一番體會。咁我哋如果喺電視機前面嘅，咁梗係希望感受得到，然後亦都明白其實我哋都係身在福中啊。 係啊，同埋都入邊呢 啲節目好多愛喺入邊嘅，咁啊，即係真係啊！你即係可能食飯嘅時候同屋企人嗌霎下，你開翻呢個節目嚟睇，即刻覺得喂，且 好小事啫嘛， 老逼掉啦，係啊！你食多嚿牛肉，我食多條菜心，小事啦。 好，唔該曬，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为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当中包括免疫力弱的人士。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由于他们免疫力弱，打头两剂疫苗未必起到抗体，所以有需要在接种第二剂至少四个星期之后打第三针。刘家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人士例如是癌症的患者或者是需要洗血人士，会经常回到医管局医院接受治疗，他们可以向医生领取证明书，在打完第二针的四个星期之后就可以打第三针。营运将军澳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在同一个节目说，现在他营运的中心每日只是接种几百针，而政府当初希望中心可以每日接种到3000针，所以如果接种人数增加，他们亦都可以应付。政府公布为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相关人士可以自由选择接种科兴或者伏必泰疫苗，当局会密切监察疫苗的使用量和是不是有需要再采购，市民不用担心本港是不是有足够的疫苗。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现在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有风险，重申市民要保护自己就要接种疫苗。当局说21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营运到12月底，稍后会公布春年1月的安排，相信会减少中心数目至单位数。陈肇始说，即使接种中心数目会减少，但仍然有提供其他的接种服务，包括落区为市民接种，市民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打针。美国新泽西州州长选举，美联社报道，民主党籍的麦菲以些微的优势击败共和党的洽塔雷利，成功连任。两人在点票期间互有领先，64岁的麦菲主张向富豪征收新税，落实更加严格的枪械管制等，同时要求执行更加强硬预防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包括强制要求师生在学校佩戴口罩。麦菲成为44年来首位可以在新泽西州成功连任的州长。另外，美国多个城市举行市长选举，其中父母来自台湾的吴美当选成为波士顿市长，是当地首位华裔同女性的市长。纽约市长由民主党的亚当斯当选，成为第二位非裔市长。俄罗斯疫情未有放缓，单日再多1189人感染新型肺炎之后死亡，并增加40000宗确诊。五个地区延长关闭工作场所多一个星期，其他地区计划重开工作场所之后推出二维码制度。搭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商场和娱乐场所要扫二维码登记，证明已经完成打疫苗或者是感染之后康复。首都莫斯科实施封城之后，感染人数稳定下来，将会恢复商业运作，但30%人仍然要在家工作。德国在秋天出现第四波疫情，单日超过20000人确诊，和有194人死亡。法国单日确诊达到10000宗，是近两个月首次突破10000宗，住院人数单日增加84人，亦都是两个月来新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相当温暖，早晚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星期初至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32点，升108点，总成交金额9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0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476.6升7.6，美团282.4升5.4，安达体育125.5升3.3，齐鲁高速2.42是升6仙，阿里巴巴163.7升3.1，李宁88.85升1.55，友邦保险85.35跌7毫，建设银行5.25跌4仙，比亚迪股份299.8升7蚊，保利协鑫能源2.96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4.16，瑞士法郎0.912，加元1.24，人民币6.397，英镑对美元1.368，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4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9,797点，升279点。港金现价报16,48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27美元，卖出1,775.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太子道东上翻观塘绕道嗰条支路咧，都仲系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太子道东上翻去观塘绕道咧，亦都系挤塞。咁至于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慢线的坏车刚刚拖走了1分钟左右，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慢线的坏车刚刚拖走了，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上水鸡岭回旋处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主要是新丰路来回方向，近住宝运路那段比较车多。上水鸡岭回旋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启德隧道的管道出口；加士居道过海因为受到较早前的坏车影响，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御龙山。德士古道北去翻荃锦交汇处咧，都系挤塞，车龙去到城门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想有大气电波时段，仲要有资助 ，CIBS 帮到你。 CIBS， 你的广播平台，你的开麦机会。 合资格团体或个人可以申请制作13集电台节目，仲有制作资助。 第37、38季接受申请， 截止日期10月2号下午5:30。详情请浏览 cibs.rkhk.hk。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继续向前行啦。早两日 ，Vincent 刘国希传咗个短信俾我，话日本一间以某机械人做主题嘅餐厅全线结业，我即时嗌咗出嚟，因为我好喜欢呢个机械人动画，好难接受，心谂假象嚟嘅啫。第二朝翻晨光，即刻问埋小白，点知佢气定神闲咁话，个短信系我 send 俾佢，我再问一次系咪真噶？小白话真噶。我冇再嗌出嚟，亦冇出声，只系百般滋味在心头，觉得一个年代咁就结束咗。我哋几时会觉得一个年代结束嘅呢？当好多时一啲有代表性嘅人物或者地点消失之后，我哋就会讲一个年代的结束。点解呢？当我哋年轻嘅时候，会对前景充满希望，不断向前行。随住自己年纪增长，睇呢个世界嘅角度自然有所不同，行过嘅路越嚟越多，相对地前面可以再行嘅路咪越嚟越少咯。当我哋心目中同我哋一起同步成长嘅一啲指标性人物或者地点离开咗嘅话，感觉上会好似自己身边有一啲重要嘅嘢离开咗我哋，同自己曾经同埋喺一条人生跑道上边嘅人或者事物都唔再跑，你会开始感觉到孤单，而慢慢就会觉得几时到自己呢？你嘅年代都会慢慢变成一个句号。时代嘅巨轮系不断向前行，有时候真系希望呢个巨轮停低一下。还记得2019年底的时候，日本一间以一对少女团体为主题的餐厅亦都结业，当时我已经有这个感觉，好大感触。你又会说，少女团体又关你什么事呢？你完全不是她的年代。是的，是的，不过喜欢少女团体其实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就算现在我仍然有一个冲动想挥动荧光棒同他们打气，虽然我不算是这个少女团体的忠实粉丝，只是偶尔听下他们的歌和看完他们的 MV。 我都曾经在当地经过这间主题餐厅，在门口徘徊了一阵没入去，一次是这样，两次都是这样，就是觉得自己始终不是属于这个少女团体的年代，过唔到自己嘅关口，就算已经喺门口，硬系觉得格格不入，更加担心其他人觉得佢哋望我嘅时候，眼光会带点深层意思，所以最后都系冇入到去。而家后悔已经太迟咯。其实使乜谂咁多，冇话自己属于边一个年代。因为每一个年代都有下一个年代，如果你永远都是觉得自己只是属于某一个年代，那你的年代必定会有结束的一天。只要你不断生活在不同的年代，你心目中的时代的巨轮才会不停的转动。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买了球鞋再买玩具， 甚至想花光一切买新居，爱上谈情再爱入睡，直到想躺进陌生者的家里。你我永远不肯定爱不爱谁，约不约定谁黄金广场内分手，在时代门外再聚。你和谁结伴前来，是否比我精彩，自从前爱到现在，是那个可一可再。你回来你不回来，尽管天塌下来，但仍然值得与你用余下时间谈论爱。吃喝完成再去玩乐，甚至想天光之际看星光，吻你眉头吻至寂寞，直到想拥吻漫画中的主角。你我永远不肯定爱不爱谁，若不若定谁今广场内分手，在时代门外再聚。你和谁结伴前来，是否比我精彩，自从前爱到现在，是那个可因可在。你回来你不回来，尽管天塌下来，但仍然值得与你错过什么再分开。你与我凑巧经过，就像在咖啡座，一个两个三个，从前爱到现在，是那个可一可再。你回来你不回来，尽管天塌下来，但仍然值得与你没错过什么再分开。 小白白元浩， 乜嘢事啊？芭比林慧， 你觉得而家系乜嘢季节呢？ 睇下乜嘢时间咯。 有咩分别啊？ 朝早系冬天，晏昼变翻夏天咯。 吓、啊！ 无论朝早定晏昼，带多件衫喺身边啦。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咧，我揾咗个排行榜咧，想同大家讲下嘅。咁啊，其实每个人咧都会有啲嘢唔食噶嘛。欧，你有啲咩系唔食噶？ 依家 系啊， 真系少，真系少，连芫茜都冲破咗咧。 系。 好少嘢， 好少嘢唔食。我同你食嘢冇嘢唔食噶啦。 你多好多嘢唔食噶。 唔系我话你啊，唔使你话。 你嗱，我记得你有内脏唔食啦，跟住依家又唔食羊啦， 唔食羊，不嬲都唔食羊嘅。 田鸡你食唔食？ 田鸡我都唔食。 系咯。 你知唔知咧？细个咧，我食好多田鸡。 点解？ 因为细个唔知道啊，即系细个 原来系 咁嘅样。 因为咧， 我以为系鸡咁嘅样啊。 田鸡咧真系唔可以跟，即系譬如公公婆婆去买 餸，我就系去街市见过。 你只要跟一次咧。佢剝皮嗰下咧，哇唔得，好 disgusting！ 我都冇見到剝皮啊，我就係因為點解咧？細個咧會食，我翻下晝班，咁咧會食完飯咧喺屋企，跟住先至出門口搭校車咁樣噶嘛。咁咧佢成日蒸嗰啲田雞俾我食，咁 好滑，係 好滑嘅。咁但係通常你食嘅時候，細個你見到就係一隻隻髀咯，跟住有好多肉咁樣咯，都係啊。咁你又覺得好滋味喎。跟住有一次咧，去到街市，咁我跟我婆去街市啦，咁佢指俾我睇，平時你食蒸饭嗰啲咧就系呢啲啦。哇，好惊，我好惊，因为其实细个你觉得系青蛙啊嘛，即系你好似食咗 系啦。你同啲外国人讲，你话哇呢个系田鸡，譬如去庙街食个饭咁样，嗰啲田鸡煲仔饭，咁佢食佢说，哇好食好食，又系嗰啲经典。佢话你系咩？呢只系咩嚟？咁你通常你会唔识噶嘛？即系你会唔识讲？通常都会 fork 咁样啦。佢即刻嘔，系即刻嘔啊！ 系 好夸张啊！ 所以今日咧，我就系想讲咧一啲网民票选啊，八大外国人最抗拒嘅香港食物。咁头先阿欧你讲嘅田鸡咧，当然会上咗榜啦，系啦，即系你分开同埋黐埋一齐啦。 飞升国际嘅美食田鸡 系啦。嗱，咁仲有咩咧？就系鸡脚凤爪啦。 哦， 系啦。咁原来好多外国人咧睇鸡脚个样咧，都会觉得诶好好惊，因为系脚趾嚟嘅，即系选脚趾咁样。咁不过其实。我又喺度谂，外国人都食猪手啦，不咁又其实都差唔多啫， 唔紧要啦，即系呢啲观龙门嘅嘢系咪先？即系世界各地都唔同啦。 嗱，咁另外咧就有皮蛋啦， 系 皮蛋又系觉得好惊，好好 抗拒。其实我而家咧都唔知道皮蛋咧系点做出嚟嘅， 佢咪系鸭蛋腌咗咯， 腌咗佢就会变咗系咁嘅样。 系啊系啊 ，century egg 啊嘛，即系如果好多时你 但系咸蛋都系腌嘅。腌的方法不同是吧 咩咸蛋 即系咸蛋又要腌嘅，咁皮蛋又要腌嘅，只不过腌嘅方法唔同。 应该系嗱，我而家即刻帮你 check 下先吓。 系，唔好意思啊，我呢啲关于饮食有啲好根本嘅嘢咧，我细个冇学过咧，我就到依家三十几岁完全唔知 嘅。喂，咁我即刻解答你，因为咧，我其实我就系因为睇嗰啲英文译名咧，即系见佢即系世纪蛋啊咁样，即系应该系 century egg 啊嘛，好多系啊，咁好多人系咁样译啦。咁佢话咧就系皮。蛋是以呢个鹅蛋、鸭蛋又或者鸡蛋制作原料嘅加工食物嚟嘅，即系几种蛋都会有，系啦，咁啊再加工，系啊，再加工而成。嗰个制法咧就系用一啲轻碱嘅化学物质混合石灰泥同埋米糠，包裹喺鸭蛋外面，放喺阴凉地方三个月以上。咁嗰啲米糠咧就系个作用咧就系分隔每一粒嘅皮蛋嘅咁样。咁储存咗一段时间之后咧，鸭蛋里面咧就会产生变化啦，咁样咁你会见到有啲好似即系啫喱状啊，有时有啲咁松花皮蛋，有啲花纹啊咁样样啦，系啊 ，chemical 嘢嚟 嘅，系啊系啊，嗱，如果佢我睇到啊，而家佢话中医就认为咧皮蛋咧个性质系比较寒一啲嘅，咁所以有时你出街食皮蛋咧，佢咪有块姜啊，或者加醋啊咁样食嘅，系啦，就系咁解咯。 嗱，喂，今日暂时讲住两样先啦，系啊，就系讲咗田鸡同埋皮蛋， 同埋鸡脚。 系鸡脚三样嘢，外国人OK 啦。咁睇下听日再有啲乜嘢咧，都可以同我哋跟进一下。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你哋講開嗰啲咩腳啊，嗰啲外國人接受唔到嘅食物， 你都麻麻地。 我突然之間諗到一樣嘢， 你都外國人係嘛？我都唔食喎。 我哋喺外國人眼中，我哋都係外國人啦。 唔係你可能處理唔少咧，白元浩。 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食鳳爪嘅，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嘅都係腳掌嘅食物我覺得外國人接受嘅程度容易咗，係呢個西芹鴨掌。即西芹鴨掌佢嗰個整法，我有去餐廳見過咧，佢哋係入邊冇骨噶啦嘛，咁變咗咧就只係似係一啲肉啊咁樣嘅。咁有啲外國人咧，我自己都喺餐廳嗰度見過，咁佢哋都有問係咩嚟嘅，咁但係佢哋食落佢就覺得 咦都好好食喎，可能同埋因為冇曬啲骨啊，起咗骨啊，咁佢哋嗰個觀感咪會覺得舒服咗咯。 但係因為起咗骨，佢唔知個就係腳啊，即係同田雞嘅道理一樣。 田雞我都唔得啊，只有聽嘅時候，我哋喺度講去問咧，到底得唔得咧？田雞咁，我自己就唔得啦，係啊。芭比同阿小強就 OK 嘅，係啦，好嘢啊嚇！ 但食落去應該味道係真係正。 小強，我一睇個樣就知係食家嚟啊！ 太謙虛了他、啊哎、其實我今天不是講田雞， 亦都不是講小強， 亦都不是講小強、啊、我今天是想講就是檀香和沉香、 嗯、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在家如果要凌晨啊或者是安靜的人的時候，除了我都會用這些叫做香薰精油去加一些水點一下之外，其實我想用一些原始的香味、嗯、因為精油始終都有一種，例如玫瑰花精油我家裡都有的、嗯、滴兩滴真係香嘅，係同呢個檀香、沉香咧係完全唔同嘅味道嚟噶嘛。嗯、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檀香、沉香，當佢哋去到用嘅時候咧，咁佢哋個感覺咧就比較上大自然啲啦。咁而且咧喺點嘅時候咧，而家啲精油其實做得好好，因為佢無色無味嘛，係無色但係有味嘅。咁、嗯、但係如果你話用翻以前嗰啲最古老，譬如我用即係用一支香去到點著佢嘅話，佢都有啲煙喺度。 係 係啦，咁有陣時咧。如果冇我就小朋友唔喺度嘅時候，我就會用呢一個嘅檀香或者沉香，嗯、因為有啲煙喺度，你發覺咧個人感覺上好似真係再寧靜少少。係係係。係啦，咁 古裝劇咁，我覺得 係啊，其實係噶。 小白依家係咪手執一把扇啊？ 唔係 啊，佢個盒嚟嘅就係。 其實呢個盒咧，好似裝筷子咁，盒亦都可以話裝扇嘅盒咧，佢係磁石嘅，個蓋咁樣冚落去，跟住可以打翻開，即係倒轉你都個蓋都唔會跌出嚟咁樣嘅。 呢個係咪木盒啊？定係竹盒啊？ 呢個係竹盒嚟嘅。咁呢個竹盒其實你看到它後面有一塊入面有一塊好像海綿一樣的物體的、 嗯、 它用來做什麼呢，就是在家如果我點這個沉香的時候呢、嗯、那我就會 一支香放在打橫放在這裡、哦、然後就蓋上蓋它，蓋上蓋它之後呢它就會 很優雅這樣就在這個好像那麼筷子那麼長的盒裡面、嗯、就整個盒就慢慢滲那些香出來， 這些 煙出來 平時家裡都有點那些，即譬如泰式的或者即東南亞色彩那些香薰、啊、一塊東西好像三角形那粒東西， 是 是 我 也有、啊、 有時候你點完之後大風一點它吹到成個 係啦，冇錯。其實你都知道住邊個住鄉下地方嘛。有陣時咧，佢啲風大得滯嘅時候咧，你如果你唔用個盒裝住，你放嗰啲灰咧、嗯、周圍飛，好難搞。 同埋咧，嗱，我自己屋企都有點嘅，兩隻都有點嘅香，同埋頭先阿歐講三角形一粒嗰啲都有點嘅。即係如果冇呢個盒，佢冇個蓋咧，有時我擺得好遠。其實我本身想個廳有陣味嘅，即係可能我做瑜伽啊咁樣啦。咁但係我會擺到去廁所，因為佢咧冇個蓋冚住咧，你一燒咧，佢好濃烈啊嗰陣。 系啊， 好劲啊，直头拜神咁样啊，所以你有个盒就好啲咯，即系佢慢慢少少少少渗出嚟。 系啦，有个盒 中中和翻有啲咁嘅味嘅。 系啊， 系啊，即系檀香啊嗰啲我都中意。我细个咧有个女同学成日带把檀香扇，我哋细个咧 咁巴闭， 小学年代咧 太后咁样。 你听我 讲，泼下泼下咁啊！ 我哋嗰阵时咧，小学年代 过嚟咁 啊，小学年代好兴嗰啲啊泼扇噶。 系啊， 一睇嗰啲武侠片睇得多啊， 嗯， 即系嗰啲段誉。嗰啲天龙八部嗰啲有把扇， 嗰啲大把嗰啲啊， 大盒咁样啦。跟住咧，个个同学咧有一个有把手扇嗰啲风潮，啲女同学就会有呢一类嘅扇咯。即系檀香扇，我唔知你哋有冇用 过。檀香扇我妈都有一把喎。 嗱，你哋两个都话有啦， 有啊， 但我妈有， 好威噶，细个拎住。 系你有定你屋企人有啊？ 我有啊， 你自己有， 我都话噶，系兴嘅有个 兴过嘅小学嘅时候， 檀香扇我都系赞嘅，因为咧你一路泼嘅时候咧。佢真係都幾 香啊！唔係，同埋我想講，最近我有個 friend 咧，佢結婚嗰啲回禮禮物咧，都係檀香扇嚟嘅，因為佢咪一塊塊好似木條咁嘅，佢就將佢哋個名同埋個結婚日期刻咗上去。 哦，咁幾好啊！永志難忘咁扇你。咁唔系点啫？ 系啊， 系咪先？ 几好啊！ 永志难忘咁扇你、啊，你人生揾到两个人系永志难忘扇你，抵啦！ 系啊， 冇话扇你一次，我扇你一世、 啊。仲要惊你唔记得刻咗落去啊！ 系啊，大家可以揾下自己中意嘅精油又好，香薰都好啦，檀香都好啦，令到自己成日都 keep 住快快乐乐啦吓。